产品和零件所实施的禁令。天气方面，和热带低气压穆恩相关的雷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带来超过40毫米雨量。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穆恩集结在三亚的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海有涌浪。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上午11: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06点，跌68点，成交金额19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7点，跌8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9.2跌3.2，盈富基金29.5跌1毫，中国平安96.75升1毫，中烟香港23.6升3.74，友邦保险86跌2毫，华夏沪深345.15跌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7，英镑9.817，瑞士法郎7.918，澳元5.453，加元5.947，新西兰元5.209，欧元8.8019。每百日元对港元7.2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03。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5点，跌128点。港金现价报13,340元，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4.97美元，卖出1,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嘅坏车同意外先啦。咁先讲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咧快线有坏车啊。而家龙尾就去到丽景，咁就系荃湾路方向屯门啦。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咧快线系有坏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丽景。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开嘅意外咧就清场，咁但系去九龙方向咧车龙仍然好长啊，排到科学园。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开意外清场啦，而家龙尾仍然系好长嘅，排到去科学园。咁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近住窝打路道第四线咧系有交通意外未清理，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近住窝打路道咧第四线有意外，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不过咧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太子道西咧就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咧快线嘅意外就清场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东隧去港岛啦，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喺食药之前留意一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嘅驾驶能力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我是 Madam Lo 卢婉欣，家庭呢是一个生活的绿洲，回到家里有家人的关心，实在是非常幸福的。哎，我真的好彩啊，仔仔女女都好乖，身为妈咪只要他们做到他想做的事，我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携手共创和谐家庭，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看客。 今次游学团去英国定澳洲好？ 去边度都好，团体旅行最紧要系有保障。只要向持牌旅行社购买外游服务，即系离港交通、境外住宿同境外活动至少两项，就会受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持牌旅行社处理突发情况有经验啲，仲受旅游业议会监管添。 咁去边度旅行都安心啦！ 光顾持牌旅行社，外游安心有保障。详情请浏览 tics.org.hk。 世界变得 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好多好多天气，首先要交代。 啊，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95%啦，因为咧雷暴警告啊，去到11:30，咁啊，由琴晚开始就，其实真系咧，我哋成日都话局部地区算真系嘅。头先我哋翻嚟三个咧都喺度讲，哇，新九大，哇，香港都好大雨，但系九龙咧就慢慢地， 相对系啊， 就比较弱少少啦。 例如我哋用嗰个车个水拨嗰个频率嚟计咧，我喺新界嘅时候咧，个频率系咁样嘅，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一过咗九龙咧就啵啵啵啵啊，仲停得低添，最后可以唔拨添，咁样系啦。唔知港岛区嗰边嘅频率系点嘅咧？ 港岛区嗰方面咧，其实我哋香港九龙新界我啱啱立晒， 啱晒齐晒啦。 因为我早起身啊，今朝我四点几嗰阵时咧，哇，嗰扎雨大到咧。 滂沱大雨声打醒你， 滂沱大雨中， 我都搬到你睇你手噶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到今朝，跟住我瞓得翻嘅，到六点嘅时候啊，真系惨啊， 翻瞓到三个钟， 你做咩事啊？ 唔知啊， 以前我哋听到呢句说话，通常就会话阿关长啊，年纪大咗，你要注意自己噶咯，咁快要同你讲啦，而家唔系，即系纯粹系唔使要瞓咁多啫。 唉，我都唔知点解，唔紧要啦。跟住到六点几，我瞓得翻着嘅，咁但系七点又要起身咁样啦，瞓几个字。咁样啦，但系到8:00嘅时候咧，香港岛嗰边咧又沙一阵咧，好大雨。咁啊，好彩到我落楼嗰阵时又冇落雨添啊，直情 好得意嘅系啊，可以咧就嗰啲雨咧，即系你等佢起，你只要有啲时间， 系 耐心等候，咁咧佢真系咧即系雨过天晴一阵嘅。 好，咁啊，九龙区嘅代表，我将个时间交俾你啊。 系九龙区嘅代表咧，其实咧喺琴晚系好大雨嘅。 系 由于咧，我琴晚咧就做咗一件事咧，就夜晚咧就去咗机场送我女去机啦吓。 哦，去边啊？去边啊？去边啊？ 我离家出走咯，仲未走啊？ 但系小开阿妈送个女离家出走 嘅喎。系咪因为个阿妈有离家出走嘅经验啊嘛？所以咧佢就可以俾啲感落， 高級做好多搭飛機嚟家出走。 我哋一家大細去支持嘅， 一家大細嚟家出走。 仲俾老師話：啊，你成家人嚟曬。 佢係嗰啲咩短期嗰啲咩遊學團嗰啲啊？ 點都要去一次啦，係咪？ 係咪第一次去就係都係 真 係 都係第一次嘅。 可唔可以講下你琴日嘅忐忑啦、不安啦、愁除啦？ 咪反而我女緊張好多喎。 係啊，點啊點啊！ 佢未出發先興奮喎，真係。 係啊。 咁但係就跟住係咯，我哋都好準時，好似准时去到机场集合啦，即系佢都系叫第一次咁样离开屋企咁耐啦，两个礼拜啦咁样。 几多岁话而家14啊？十五 系啦系啦。 下次唔想再问几多岁噶啦。 系啊， 我哋以后要保持少女年龄嘅秘密噶。 问佢阿妈啫嘛， 如果 唔系问佢个女， 唔系啊，一人要掹低噶啦。哦，问翻个女咧，2019年嘅时候15岁，惨啦，有得计噶啦。 咩啊？永永同乐乐跟住我哋所有听众一齐成长噶， 大大个咗反抗噶啦。 网上边有秘密啊？即系咪全部喺度？ 但 都系你第一次同个女分开两个礼拜咁远，其实作为一个阿妈， 即系第一次啊？ 唔係，其實分開過，不過之前係我同阿華兩個去英國兩個禮拜，咁我係 佢 喺香港，咁 係 佢喺香港啊嘛， 有屋企人照顧住佢，佢就冇咁擔心。 咪就咧，而家 佢而家有朋友啊嘛， 係朋友， 唔係咯，朋友遍地，係啊。 唔係，我就係知道佢琴晚即係同我拜拜完拜拜之後，佢就冇個電話翻嚟啦。 咁佢未落機啊嘛，大佬。 咩啫？咁佢可以臨上機打俾我噶嘛？我不停咁 WhatsApp 佢啊， 佢都唔復啊。 唔係，佢應該識個電話啦，已經。 哦，唔 係， 佢根本 你可以想象到 啦。你今日氹自己開心啲嘅。 你可以想象到嗰段劇情係點樣？個女啱啱擰轉面之前， 係 爸爸媽媽，我好掛住你哋噶，我好擔心㗎。哎呀，啲相機度一擰轉面，又 係撞到我電飯碗，可以脱離嗰個阿媽嘅魔掌啦。 就係咯， 我明白，因為我都係咁 啊。仲嚟 啦。另外咧，就係另外講緊咧，我哋有一句口號嘅咋。没冇冇消唔系讲过咩啊？ 口号讲得唔系几好啦， 你 都唔记得你 冇消息就 系 好消息， 系冇消息就系好消息。 咁你都估到啊？ 我净 系 听到佢讲个没，跟住有个消字，佢可以讲啲咩啊？真系 冇消息就好消息。 如果唔系就系冇钱唔好买宵夜。 唔系，咁我就系话啊，冇电话咪即系冇嘢咯。 冇钱冇识女仔嘅应该系。 你哋有冇灌输佢呢两个礼拜嘅安全守则啊？ 哦， 嗱，唔准饮任何唔系水嘅饮品啊！咖啡都唔准饮啊！ 佢系游学团啊嘛，都有老师带住嘅， 又冇咩嘅，有领队咁三个人望住， 可能惊。 但你有冇真系 惊你个女会搞佢啲同学啊嘛？ 我都惊，我话你唔好捣乱啊！我首先睇住佢啊，佢未出发先兴奋啊！ 但真系几紧张啊！作为妈妈系咪？又要帮佢咧啊！你一定要带够衫啊！嗰边嘅天气是如何啊？其实辛苦过自己去旅行， 净系执个行李啊，都已经拗交啦！阿华话。你使唔使执咁多嘢俾佢嘅？佢而家 想象到，想象到， 但我好想听啊！你， 因为我都执咗几多嘢俾佢。 你咪执埋羽绒俾佢啊？ 系啊，佢话我唔带啊，咁样妈咪，你唔好搞我啦。 我想问下英国嘅天气，七月份使唔使着羽绒？ 哦，嗱，佢哋有够，梗系唔使啦，30几度嘅。 你睇佢个口角，佢搞窒到， 正啲，冷静啲。嗱，佢嗰个即系幅度都温差好大嘅，可以去到10几度嘅。 冇30几啊，睇过啦， 得29咋？ 唔系啊，24度啊。 其实人哋上个礼拜咧，先至系热浪，突然之间嘭一声去咁样嘅。咁 欧洲热浪咧，英国应该 OK 嘅。 都唔系啊， 片都热浪啊， 英国都可以去到30度噶。但係佢哋就即係去到，即係佢哋叫做有一啲熱浪侵襲咁樣噶啦。但係即係最低應該點樣都有10几度咁。 所以就係話陰公豬啊，長衫長褲口褸又要帶啦，因為驚凍啊嘛。咁短衫短褲又要帶，因為驚熱啊嘛。所以佢兼都幾重。 但點解你都報咗個遊學團，俾咗咁多錢個女去學習啦？呢一啲你唔放心。最多未冷親，最多未要著 多 日嗰件衫， 係 咯。你覺唔覺得呢個唔係一個都係俾佢學習好嘅經驗？ 唔係，係佢執嘅，不過我檢查啫嘛。 你知我去檢查咪即係你話事咯，大姑。 咁即係我係 QC 啫嘛。你話我真係幫佢執衫啊？而家佢自己。 我記得我中學嗰陣時啊，去嗰啲童軍嗰啲露營咧。都應該冇人幫我執噶啦，都係自己禮嘅咋，係啊，冇所謂嘅。 唔係你阿媽話你冇得救啦嘛，咁你肥有得你啦， 唔 係 啊， 自生自滅啦。 所以我覺得呢個先係好噶，去到後期每次旅行都係自己執衫咧，就自己執多啲咯。 我記得我每一 有多冇少係咪？ 我第一次去旅行嗰陣時咧，咁就自己執嘢或者去 camp 咋，同啲朋友仔3日2夜去長洲住東堤啊嗰啲咁樣嘅時候咧。哇！執嗰個行李啊，好比啊，你要去一個禮拜走難咁樣啊！因為嗰陣時，首先我貪靚， 你已經知整貪咩靚？ 冇錯，我認嘅。 但用我用知整嚟形容你啊！ 係啊！但係跟住咧就發覺咧，即係慢慢長大，你知其實使鬼帶咁多嘢咩？ 都冇夠啦， 越輕便越好㗎啦咁樣。你帶夠嗰啲左拼右拼咪搞掂咯咁樣。 唔係，我只係執佢啲用品啫，即係講緊沖涼啲，因為佢唔識咩預計咁兩個禮拜咁樣，跟住 沖涼用品都唔識預計。 係啊。因为两个礼拜，因为我哋喺度拗紧。 有咩？我哋想听下拗啲咩嘅会。 即系我带咗两支， 兩支 即系每样都系两支，即系讲冲 洗头水又带两支， 啊、 每支2公升。 唔系啊，冇啊，系嗰啲即系 旅行装 系啦。 哦，旅行 装 两支 OK 啊。 所以唔系阿华都话咯。 都要話，應該帶3支。 佢使唔使帶咁多？ 两个礼拜、啊，佢个女可能 英国冇嘢买嘅。朋友冇得借嘅，喂，我即系喂，我买个番 枧 都得啩， 借就危险啦，无端端掟掟掟， 咁俾我进少少，俾我 进少少，我想借 shampoo 啊， 俾我进少少阿妈嘅责任啫。 好啊，唔系，我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应该对桂花田嚟讲咧。

警察先生而家几多点？ 咁呢一套系咩类型嘅片集嚟嘅？ 侦探片、悬疑片、喜剧定系啊？最近嗰套 鬼片嚟噶， 诶，诡异个鬼系嘛？同埋 Pokemon 最近嗰套电影系咪好似话唔知咩侦探咁样噶？好似嗰套大电影， 你冇陪个仔睇，你又答唔到咯？ 系啊系啊， 曾小编白争你一套戏啊！ 翻咗啦，翻咗啦，翻咗啦！ 跟住仲落咗画，而家冇得睇。 可以重播噶，可以重播噶。喂，呢个妖怪手表警察先生而家几多点咧？真系峰回路转 嘅。可唔可以讲多次头先你帮佢作咗嗰套戏名啊？ 唔系妖怪手表咩？警察先生而家几多点咯？ 我都好中意呢个名， 好中意， 我都好有噱头， 好 卡哇伊，系好可爱，充满童真。嗰件事我哋要简单讲下先嘅。总之就系话咧，喺呢个七一咧，嗰个叫做冲入立法会呢件事之后咧，就话大概十点零钟嘅时候咧，就警方咧，公共警察公共关系方就发布咗一条影片，咁里边嘅高级警司咧就出嚟话啊，头先有班暴徒冲咗入去立法会啦，严厉谴责啦，咁样。咁点知咧？就有网民咧就话：，喂，唔系阿 Sir 只手表咧，点解会系五点零五分嘅？ 系 佢话有乜理由？佢喺五点零五分嘅时候咧拍咗条片咧，就会话知道九点钟有人冲入立法会， 系咯， 咁就俾人质疑咧，就话事先拍定嘅。咁但系点解事先拍定？有呢个动机咧，就话一定系剧本安排嘅啦。原来咧佢哋就故意放软手脚咧，你睇下佢都唔防守嘅，俾人冲咗入嚟。原来咧一早拍定嘅咁样，嗱咁啊流传咗成日噶咯，所以点解就俾人哋系咁笑咧？就咩？我话 what time is it 啊？不如揾陈伟霆拍啦。会 唔会系穿越片嚟噶？即系咧，佢已经咧系由以前同而家嗰啲咧穿越啊，变咗只表啊，棘住咗喺个时间嗰度啊。 好啦，咁但系今日咧峰回路转啦，阿 Sir 又出嚟啦。 咁冇话阿 Sir 带咗只停低咗冇事，即系个表时间、 哦、都可以嘅。 因为其实警方有出嚟回应，我哋都听下警方个回应是如何。 警方回应咧就系话，妖怪手表知警察先生而家几多点下集。你哋改咗图，系啦，佢话 人哋改咗图， 系啦，因为佢话咧，原来咧佢发放佢哋真实嘅图片，佢、 哦、 就话咧，我哋嗰阵时只表咧，嗱，即系呢个真系要揾各位钟表界嘅前辈研究 又或者系电脑界嘅翘楚，喂，呢、這个真系事实嘅真相，我哋要尝试寻求啊， 因为咧 边个改图，边个改图， 佢就发放咗阿 Sir 咧，就发放咗佢哋真实嘅嗰张表嘅相片，清楚见到一个位咧，就 系 咩咧？原来有呢个时针、分针、秒针咧， 系 佢哋见到咧，因为你要想象下，五点零五分咧，咪有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咁样噶嘛， 系啊， 咁因为短针嗰度就指住五啦，长针嗰度就大概系一啊咁上下嗰个位，五点零五分啊嘛，咁咧佢话咧，其实咧佢话大家见唔到，本来有一条细细嘅针， 哦， 就喺咧另一边嘅斜咗落嚟嘅，佢话其实嗰个位咧就指住十点钟。个嗰个先至系真正嘅时针，不过短啲咁解啫，即 系 好似阿祖啲头发咁短啲啲啫。 我知道有条更短嘅， 系佢话条更短嘅 抹走咗。 系啦，佢就话嗰度俾人抹走咗，而咧大家而家见到嘅嗰个似乎指咗向咧，即系零五点钟嗰个长针咧， 系即 系 简单嚟讲，俾人哋改过头。 唔系，佢话嗰个咧就唔系真正嘅分針嚟嘅，其實嗰個只係咧秒針嚟嘅。 哦， 嗰個就絕對唔係話咧，嗰個就係指住咧，就係 唔係分針係指住零五啊嘛。 係啊係啊，即係嗰個長嗰、那個長，唔係總之要睇翻張圖噶。總之咧，佢就話而家多咗一個咧更加短嘅咧，嗰、那個先至真正嘅時針， 時 就係指住十點嘅、 哦。 之前大家以為嗰個咧，其實就係計秒嘅秒針。 哦、okay， 佢就話咧，有人修圖咧，就將嗰個咧真正計時用嘅小時針咧。抹走咗， 嗯， 佢系咁讲嘅。 哦，因为系啊，因为秒针系好长嘅，因为即系秒针系去到嗰啲一格格格嗰个位嘅，而分针咧喺嗰啲格格嘅前面，多数都系咁样嘅嗰啲时分秒针。 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另外一方面啊，即系本身就攞咗张相，即系因为其实咧都一直嗱我睇到啊吓，即系但系而家都一个谜嚟嘅，究竟系边一个改图嚟？而家警方就系话其他嘅示威嘅朋友或者网上嘅朋友改图，咁但系咧网上嘅朋友都可以讲翻系咪你？ 自己收翻张靓图出嚟， 系啦，即系或者有个可能性都会系嘅，即系个角度嘅问题。因为其实始终咧个主角唔系嗰只表噶嘛，理应 系啊，理 应唔系嗰只表噶嘛。每有阵时咧，表面都会有唔同嘅折射啊，即系会影响到嗱，都唔知嘅。 有两个疑点嘅，开头我睇嘅时候咧，我哋即系福尔摩斯拉咁睇咧。我第一个疑点咧，我有怀疑过话，边个咁得闲咧会望只表噶？即系边一个人咁眼地咧，发现佢只表咧系五点零五分，我系有怀疑过嘅。但后来我又推翻自己，点解咧？ 记唔记得嗰啲咧？网上面啊，权力游戏咧，咪多咗个 Starbucks 个杯啊， 是是 是，又或者有好多港剧咧，无端端话喂，点解会有个道具穿崩位喺度咧？都有好多网民系真系好得闲揾出嚟噶。 其实人咧永远最中意捉错处噶，系啊，即系譬如我哋就算做舞台剧咁样，你前面个主角喺度喊苦喊忽咁样啊，咩要生要死，但系后面如果无端端拨一拨头发咧，所有人会望一望，拨头发嘅咁，嗰个会变咗重点噶。 所以我又变咗呢个疑点咧，又好似解得通。咁但系有第二个疑点嘅，我就 系 觉得有啲怀疑咧，就系因为警方嗰条片咧，佢系讲到明，佢就话今日九点，今晚九点几嘅时候有暴徒冲咗入立法会，佢讲咗嘅。 啊，咁佢都有讲到个实际时间， 冇错。咁即系你话，如果佢系当你话，原来佢系造假嘅，系之前拍低嘅。咁冇理由佢可以講得出九點幾㗎？ 我都話啦，呢啲係穿越片、科幻片嚟㗎，永遠都係一個謎，你估唔到㗎。 即係所以我又傾向覺得咧，佢唔係預早拍定咧，然後穿咗崩，因為嗱，喂， 冇理由真係預知到個劇本可以寫定， 冇理由係九點㗎，咁都知道你話佢放軟手腳俾人攻入嚟係一回事啊，佢咁啱知道九點人哋叫得開，哇！如果呢個都真係劇本嘅話咧，就仲危險。即系唔系有鬼到咁紧要 系 嘛？ 即系佢哋里边， 咪咯，准过去做 show 啊！真系 有程序表。 系啊，我而家呼吁钟表联会嗰啲厂商快啲出嚟咧，同我哋澄清一下。 阿 Sir 都讲咗话，佢嗰张嘢系俾翻真图你大家睇啦，又唔信。 系咯，妖怪手表大结局，希望结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认为，示威者前晚闯入立法会大楼是下一代在绝望中针对权力的象征，做出的破坏行为亦都是一种集体自毁行为，并非要伤害他人。张超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当时立法会并没有开会，不认为示威者的方法能够达到目标，因此议员曾经阻止。他又认为立法会可以到其他地方开会审议项目。出席同一节目的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认为，示威者面对结构性暴力，形成绝望情绪，问题从多年前开始累积，包括人大八三一决定扼杀普选的可能等等。欧盟领袖连日商讨之后确定主要机构高层提名，现任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获提名担任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有机会成为首位出任欧委会主席的女性。另一名女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获提名出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在达成共识之后，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相信新领导层对英国脱欧协议的态度不会有重大改变或让步。俄罗斯一艘科研用深海潜艇发生火警，14名船员死亡。当地传媒报道，涉事潜艇当地星期一在俄国海域为俄罗斯国防部进行生物测量工作的时候起火，14名船员吸入因为燃烧引起的烟雾中毒死亡。火警已经救熄，潜艇被送回北莫尔斯克海军基地，俄罗斯海军正调查事故原因。美国三藩市市郊圣布鲁诺市一个商场发生枪击案，多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现场传出八下的枪声，至少两人受伤，警方将三人锁上手铐带走，暂时未知枪击原因。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气炎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30。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3点，跌42点，成交金额29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3点，跌81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4，跌3蚊。 盈富基金29.5跌一毫，中烟香港26.65升6.79，中国平安96.75升一毫，友邦保险86.4升两毫，华夏沪深345.3跌3.5，小米集团9.79跌两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7，日元107.62，瑞士法郎0.985，澳元0.699，加元1.311。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608点，跌145点。港金现价报13,340元，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6.38美元，卖出1,42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南昌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南昌站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荃湾路入屯门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啦，同埋窝打老道去尖沙咀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出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对出。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唔一定离地，佢哋都可以同贴地嘅社会议题同步发声。全新一辑电视节目《乐坛新秀2019》，香港年轻古典音乐家用音乐为有需要嘅人打打气。Yeah! 星期六晚8:30，港台电视31。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2小时，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佢而家喺度笑鬼我，哎呀，点啊点啊点啊点制咧？你啊陆陆续续啊，你啊喺度嚟紧啊，不日上映嘅，睇下到时你啊天啊天点啊点啊，啊天啊天会唔会咁啊？系啊，系到时候你就同我分享，喂，问我点可以俾意见，有冇希望我呢个拍档都可以好地处理到同个仔两个仔仔两个之间嘅关系，同埋唔真系唔使担心咁多，因为你两个都系仔仔嚟啊嘛，系咪？嗱，不过呢啲事情咧就未发生啫，当佢发生嘅时候，佢就知道咁个感觉系点噶啦。希望佢了解啦，我而家嘅心情啊！我哋有请，仲有两个仔仔都未毕业，一个仲未读书嘅曾志豪。 其实我都明白嘅，因为而家我同我细路每一次嘅离别，我都会感到无限嘅不舍。阿仔啊，你出厅玩啦，爸爸仲想瞓多阵啊。 系啦，你出去啦，唔使挂住我啦，今晚都唔使打电话翻嚟，你出厅玩啦，仔。艺人彭于晏咧有个新闻就爆咗出嚟噶，究竟发生咩事咧？好大件事啊！话佢带咗违禁品啊，系离开机场啊！吓，唔系话个男神啊，做咩带啲咩危险品啊？咁样嗰个危险品系咩嚟嘅咧？冇，一粒水果啫。吓，系咪带咗榴莲啊？啊，唔系，其实话说咧，就系佢喺外地翻到嚟咧，呢一个即系台湾机场嘅时候咧，就喺机场俾人查获咧，佢携带水果咧就出境啊！即系出关啦，入境啦吓，咁啊俾人咧就罚咗台币几千蚊咁样嘅。咁啊，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啦，原来咧有好多呢啲即系地区啊，嗰啲机场咧个规矩咧，可能就话喂，嗰度出境嘅时候咧，你系唔准咧即系带外来嘅水果，如果唔系就要报关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新闻咧有两个地方值得留意嘅。第一咧就系头先讲嗰个规矩啦，第二咧就系原来呢个水果唔系佢噶，系咩意思啊？因为佢系帮人攞行李嘅啫。话说原来咧，就当阿彭于晏咧，佢就同佢经理人咧一齐就翻去台湾啦，然后就出境啦咁样。咁咧结果咧喺出境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得佢经理人咧女仔嚟嘅，好多嘢大包细包咧拎咗好多行李。咁本来咧经理人就叫阿彭于晏咧你自己出境先啦，即系过咗关先啦，我随后跟上噶啦。咁佢大只男嚟噶嘛，又暖男，好心佢就话嗱、啊，我帮你拿一个，佢就帮佢拎咗一件行李走。点知咁啱嗰件行李里面咧，就有一粒食剩嘅水果。咁、那个经理人咧，亦都点解会摆个水果喺个树咧？因为悭啊，唔想浪费啊，食唔晒嘅就谂住佢话一粒嘅啫，只系得一粒。不过佢冇讲系咩水果，就摆咗喺度。结果咧就唔知不知就里咧就带咗出境。咁啊，俾呢个官员一搜咧，就见到，哎，不好意思，彭先生，这个水果不能带出去的。咁仲要罚钱，同埋咧唔可以话咧就咁抌咗就算数，要开罚单。咁啊，结果咧就令到而家呢件事咧就叫扬出嚟新闻版位嗰度。咁佢经理人咧都不停喺度沙冧咧，就同啲记者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为咧就冇同工作人员咧就话改翻用自己呢、這个即系经理人嘅名咧嚟开单罚钱。如果咁咧就可以唔使等大家咧就扰攘，因为你知啦，明星真系掠督口水都会好大件事噶嘛，当水浸噶啦嘛。咁但系你话呢件新闻咧都有几个位咧就系、是、值得讨论嘅。第一咧，当然就系话俾你听，喂。即系出境敏感啊！好多时候咧，嗰阵时候我哋咪睇过啲新闻咧，就话你喺飞机上面咧，可能你过紧关，即系你喺高空上空嘅时候咧，饮咗啖酒，原来你入境嘅地方咧，如果系禁酒嘅话咧，可能你都会出事嘅。咁啊，带呢啲水果咧，亦都系噶。咁究竟你知唔知道你要即系入境嘅地方，无论你系话翻台湾、翻屋企去边个地方咧，你究竟知唔知道嗰度嘅禁忌系咩嘅咧？嗱，原来水果。可能哪怕你系带一箱定系带一个，原来都有规矩嘅。嗱，呢个你要留意啦。而第二咧，就连台湾啲媒体咧，都系攞呢个做一个即系标题角度咧，就系话唔好帮人攞行李。哪怕你觉得嗰个只系你经理人嚟嘅，你哋一齐工作好熟嘅，咁一齐出境过关，佢话都唔好帮佢攞行李，因为出咗事嘅话，你话今次咧真系好彩咧，系水果啫。你话如果嗰个经理人咧，或者即系好难讲噶嘛，你工作伙伴啫，你唔系24小时夹住佢噶嘛，佢真系有啲乜嘢嗱，唔好话违禁品啦，有啲咩癖好嘅，入咗你数嘅，点算咧？水势都唔清噶，所以咧，佢话台湾啲媒体咧都系通知大家咧，真系千祈唔好攞即系行李，千祈唔好帮人攞行李。不过仲有一个疑点嘅，就系彭于晏自己都问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嘅，就系佢话啊，点解海关？可以将或者机场人员可以将自己的名字外流出去嘅，佢都有疑惑。我俾人罚钱，喂呢件事点解可以惊动到媒体嘅咧？你罚我钱就应该系根据你嘅制度规矩嚟做噶，冇必要泄露公开噶。不过佢都系个问号嚟嘅啫，只能够话咧呢个世界上系真系冇秘密嘅。你系明星嘅话咧，系你去厕所冇厕纸，听日版面全世界都知嘅。风头火势，喂，佢都成日周围飞嘅，又成日翻唔同嘅老家嘅。你究竟知唔知道当地嘅规矩噶？例如你成日翻去泰国，你知唔知道泰国会唔会唔俾你晒得黑过佢哋噶？黄耀祖， 我唔信，你乱讲，你要认。 呢一阵子咧，诶，即系当嗰个社会啊，咁多唔同嘅讨论喺入边度嘅话咧，都话有一个 unfriend 潮出现咗啊，即系可能咧，你平时同你喺面书啊，唔同嘅社交媒体系朋友嘅，甚至喺现实生活，你哋本身系朋友。不过有阵时咧，当见到哇，你又有一个咁样嘅谂法，我自己个谂法又唔同，好多人咧同朋友之间嘅拗撬都出咗嚟，或者听紧我哋节目嘅听众嘅你啊吓，都可能有啲咁样嘅情况啊，我有我嘅谂法，哇乜原来我嘅朋友我识咗你几十年，你系咁谂噶，可能有啲真系会连到朋友都冇得做嘅，不过。当我睇到呢一呢两位嘅朋友啦吓，佢哋啱啱做咗一样嘢，而呢一样嘢系我会觉得可以俾大家一个少少嘅分享同埋借镜嘅。讲紧系两位佢哋都唔能够否认啊，喺佢哋政治嘅立场上面咧系好唔同嘅朋友。一位咧就系陈恩健，咁啊你见到啦，前几日喺一个撑警嘅集会里面啦，佢都行得几前嘅，表达咗佢嘅意见系点样噶啦。另外一位咧就系岑建芬，嗱两位可能咧。都大家都好认识嘅演艺界嘅朋友啦，咁系咪？但系佢哋两个嗰个立场咧就好唔同嘅。但佢哋两个系识咗几十年嘅朋友，会唔会因为唔同嘅政见而影响到佢哋嘅友谊呢？原来系冇嘅，因为咧当佢哋喺同一日咧就代表住自己唔同政治立场咧就出咗去上街之后咧，佢哋两个嗰晚咧原来系一齐食咗餐饭嘅，连埋佢哋嘅屋企人。而阿陈恩健个女女咧就咁样喺面书度摆咗呢张相，仲写咗呢一段嘅说话。佢就咁讲嘅，佢话今晚啊非常之荣幸可以同最近嘅事件里面最极端嘅两位立场嘅头号代表同台晚饭。我就认为各自最叻嗰方，两位咧就系最有智慧、最有 insight、表现能力最叻嘅呢两位。佢哋各自咧，寻晚同埋今日咧，就为自己嘅立场游行集会，然后呢两位生死之交就喺今个晚上碰面，照旧天南地北讲酒嘅，讲当年，讲笑话，讲仔女经，亦都讲政治，但系就冇辱骂，冇争拗，冇尝试去说服对方。更加冇否定到对方，只是有修养同埋智慧，懂得去尊重他人嘅立场，唔止自己嗰个嘅智慧，成为我哋呢一段时间每一个坚守住自己立场嘅人一个好好嘅榜样。而佢哋两个嗰张相咧，仲几有趣嘅。阿岑建芬先生啦，就系即系如果我哋用颜色去区别啦，就系黄色嘅。陈恩健先生就系蓝色。咁啱，岑建芬先生咧嗰件衫咧就有啲黄色嘅图案，而陈恩健先生就着咗件蓝色嘅 T 恤。佢哋仲自己咧攞起自己嗰件衫，指住唔同嘅颜色咧，休自己同埋大家一默，就想话俾大家知，系啊，我哋嘅政治立场系唔一样噶，不过我哋依然可以系好好嘅朋友嚟嘅。其实睇咗呢一段嘅报道咧，我觉得佢哋拥有嘅学问同埋技巧真系非常之高，因为的而且确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成日话朋友又好啦，屋企人都好啦，好多时候咧都会遇到啲嘅情况就系、是，原来大家嘅睇法唔一样嘅时候咧，真系会有拗撬嘅，仲可以系即系家都可以变啊！真系咁啊！如果佢哋两位朋友好似佢哋个女女都咁讲啦，佢哋系最极端最极端嗰个代表嚟噶，你可以话一个男到最男，同一个王到最王，但系如果佢哋都可以有佢哋唔会抹甩咗啊！佢哋几十年嘅朋友嘅关系嘅话，有啲咩事原来都仲可以倾，不过当中嘅尊重、接纳同埋聆听，我谂呢个真系好多人都要继续向佢哋学习啊！风头火晒，佢嘅女女飞咗，好似个仔仔都就嚟要飞啊！好明显佢系被喜相飞嘅，因为个仔同埋个女都飞走佢啦吓。究竟你顶唔顶得住啊？人哋个妈妈桂花田， 唉，放大家条生路，两个礼拜啫，好快过。好啦，平时咧好少煮饭嘅朋友咧，可能咧你唔会留意到咧洗菜嘅时候要注意嘅事项系点样。但系日日煮饭嘅你咧，你就真系一定要知道啦。相信咧好多咧入厨煮饭嘅朋友咧都知道啊，菜咧系要洗系要浸嘅。咁因为有农药噶嘛，咁点先洗得干净浸得好咧？今日咧有报章有专家咧就同大家分享啊，因为咧网上面啊有一张。 见到一张图片，系话有一堆西兰花里面竟然走咗一条又粗又大嘅虫啊！其实都几恐怖噶。嗱，不过虽然恐怖，但系咧又证明到嗰棵西兰花都真系几新鲜，因为条肥虫佢都走喺里面，系真系肥嘟嘟嘅条虫啊，系匿喺里面喺度当喺屋企好食啊食啊食啊食啊咁。咁有酒店嘅总厨咧就同大家分享点样洗菜咧，先至为之好，先至为之得啊！尤其是系西兰花啊，或者椰菜花咁，因为咧佢哋咧本身体积比较大啦，结构咧又复杂，因为佢喺一朵朵花花咁样咧堆埋一堆噶嘛，咁好容易咧就会有虫仔住喺里边嘅。咁啊，佢哋话啦，建议咧就将西兰花切成咧一细片一细片咁先，即系将佢摘咗一嚿嚿咁先，好似平时我哋喺酒楼咁食嗰啲啊，系啦。咁而佢嘅茎部咧就将佢切成一片片，咁啊跟住咧先拎去洗，咁啊放水咧就加一至两茶匙嘅盐啦，最少浸十分钟。咁咧佢话咧嗰啲虫仔咧就会好容易咧就见到佢浮咗喺面噶咯。哦，系啊，睇下你个棵西兰花讲嘅点啦。佢话好多虫仔会浮咗喺面度，咁啊跟住咧就将佢倒咗嗰啲水逼啊嗱，记住揿住你啲西兰花之后先撇水啊吓，即系倒咗啲水。如果唔系你捞咗啲西兰花之后先倒水咧，咁样虫仔咪又去翻你棵西兰花度咁。系啦，咁啊浸完之后咧，捞起西兰花啦，之后咧就再冲水一次，因为头先你有啲盐水喺度噶嘛，咁啊冲走咗啲盐水佢，咁就可以煮噶啦。咁啊至于嗰啲白菜仔啊、芥兰啊、菜心啊，其实都有啲虫仔喺里边噶、哦。咁啊椰菜花都系啦，咁啊更加好多幼虫喺里面，因为当佢屋企咁样住啊。咁所以咧嗰、那个酒店嘅专家就话啦，佢话咧洗菜嘅时候咧，譬如洗椰菜啊，咁椰菜咧佢就话咧要摘开。开咗外边嗰层一叶嘅之后，佢话唔使嘅，佢将一片片叶逐层剥咗去之后咧，就浸十至二十分钟，因为只菜种唔同嘅，咁啊跟住咧就先至去煮啦。咁佢就话啦，譬如西兰花嗰啲咧，就切成嗰啲小角啊，即系一嚿嚿细嘅，浸十至二十分钟啦。咁跟住咧，普通嘅菜心芥兰咧，佢话咧搣咗嗰啲要斩开嘅根部啦，咁系要再浸十至二十分钟。其实咧每样菜咧，佢系浸十至二十分钟咧，其实最基本嘅，之后再冲洗两三次就可以噶啦。咁希望咧就喺呢啲时候咧，嗱夏天啊，因为咧啲菌咧又会多噶啦。希望大家每日都要食蔬果噶嘛，咁你洗干净佢，希望咧就食菜都系食得干净，食菜本连埋啲虫虫都食埋落去啦，系咪？ 我想飞得起，远至天边去，失去那可追，转身要离去。这一刻有如停顿了的空气，再没法追。往后退，发现太多假面具，如同徘徊命途里。心失意时，没有一句，闭着眼强忍眼泪，背出名义往前去，任岁月告吹。今天我默然地回望，为何宁愿碎？心痛又困着我，隔着我的心碎。相信是努力过，假装换来是失落，不想要解释，只想你闭落。往后退，发现太多假面具，如同徘徊命途里。与灰心失意时，没有一句，闭着眼强忍眼泪，背着名义往前去，任岁月告吹。今天我默然地回望，为何宁愿碎？伤痛又困着我，着我的心碎，相信是努力过，假装换来是失落。 不想去解释是好而遗忘明日。别问我谁人愿意跟我走，可惜是再没法面对，唯独是我逃不出缺口。着我的心碎，相信是努力过，假装换来是失落，不想去解释，只想你快乐。我想飞得起，仍是天边去，失去那可追。全身人离去，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頭先阿祖講到咧，話阿陳英健同埋岑建芬誒呢一個即係意見不同，但係友誼不變咧，呢個例子真係好值得稱讚啊！即係你覺得好難得啊！ 其實點解我睇到嘅時候咧，我有特別嘅感覺咧？其實我自己話 unfriend 到朋友咯。 嚇、啊！你有咁做到？ 我有咁做到啊！因為有陣時咧，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係理性嘅，但我諗佢都覺得佢自己係理性嘅，即係大家永遠都覺得自己係理性噶嘛。 大家都係姓李嘅，總之就 不過，但係當個睇法唔一樣嘅時候咧，而見到我有啲唔開心，係你扭曲咗個事實。而你将佢摆咗上一个公众嘅平台，当做系事实嘅全部嘅话咧，我觉得你系乜嘢人啊？咁样咯，我有呢个感觉啊，即系嗰个其实同政治立场系冇关 系 嘅，反而系 睇法。 你唔可以将唔系事实，你变成事实嘅全部。咁唔系一次，又唔系两次，又唔系三次。咁所以我觉得我想自己好过啲。咁我哋可能见到面嘅时候依然可以倾偈做朋友。不过因为我哋见到面未必会探讨讲政治嘅问题啊，各样嘢啊嘛，系咪？咁我觉得有少少嘅距离喺呢段时间咧。对我自己，我当系养生之道啦，我自己舒服啲咯。 咪减少呢啲摩擦都 系 好事。 系啊，避一避啦。 所以成日都话喺朋友之间、屋企人之间都应该少提呢啲噶嘛，呢啲题目噶嘛。 除非有好大嘅胸襟咯，真系会聆听咯。哦，你有咁嘅谂法，我唔系要去改变你嘅谂法，我哋真系可以倾下嘅。即系除非有呢个胸襟，但系真系好难咯。一个人有都难啦，仲要个个有，算罢啦。 廿年后得噶啦，你 唔系啊？呢啲有排噶呢啲。 不过我以为你话廿年后我哋而家。年青人的素質會提升，咁佢哋可能 係啊。但係頭先你講開又話，因為阿陳英健佢本身都係做警察呢個即係出身咁樣噶嘛。咁啊呢幾日都有好多人咧就盤點過啊。佢就話啊，大家有冇印象咧？有邊啲娛樂圈嘅明星咧？佢真真正正係做過警察的。 馬德鐘 嗱係啦，最多人就記得係馬德鐘啦， 係啊， 張家輝啦。 張家輝我唔知 喎。係啊，張家輝係警察嚟㗎，原來。張家輝咧，佢係細個嘅時候咧讀呢個皇家警察少年訓練學校。警校毕业之后咧，就做咗正式警员咁样嘅，系啦，即系所以佢都系真警察嚟嘅咁样。咁头先讲陈英健系啦，嗱马一中系啦， 系 G 科咁啊，嗰阵时话做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佢系直情系另一个级别噶啦，真系林保怡都系， 系咩？ 系 黄喜系咪都做过啊？ 系啦，林保怡做过警察，当差之前更加系做过消防。佢话根据佢嘅形容，消防佢觉得相对嘅性质咧，佢觉得太闷啦，所以转头警队。 哦， 哇，即系其实佢烈火雄心都拍得嘅。 系咯， 佢都做到啊！ 但佢拍咗医生多啲喎， 系啊，后来就医生多啲， 律师都有做。 唔系呢个可能系佢梦想，我都做咗嗰两样，不如拍戏就做嗰两样嘢 啦。佢都做好多拍摄噶，其实 系啊， 啲电视剧， 滕丽明 哦，系啊， 唔系啊，话 系啊， 我以为佢真系净系拍《陀春师姐》嘅啫， 但 系 佢 都 做，佢做警察里边边个岗位咧？ 999报案热线嘅， 冇错， 系啦。 我其实因为突然之间有少少 讲， 即系呢个都系警队一份子啊， 好重要 嘅 呢 个 岗位， 系啦。王喜啦，系大家都知啦，因为做过警察啦，咁亦都系做过警察嘅机动部队啦，咁样，咁甚至乎就会喺呢一个1989年啊，喜利大厦救火嘅事迹咧，被香港警队表扬， 系咪啊？ 唔系啊，嗰阵时系1989年啊，就唔系嘉利大厦，1989年嗰阵时就话佢系十大英雄咁样。王志贤又做过警察噶。王志源喎， 即系阿海啊， 阿海啊， 戒咗几年嗰阵时真情侣嗰个，识叫阿 海 啊， 系啊， 真系为咗先要叫阿海啊嘛。 警察少年训练学校一样咧，都毕业之后咧就成为警员嘅，咁啊亦都做过军装巡警啊，同埋警察机动部队啦。 哦， 林嘉华啦，呢个嘉华上就大家都会知啦， 系 啦，仲要攞到银笛奖添噶，呢个真系劲啊！做过我哋少年警讯啦，咁样，话呢个真系佢话好多人都估唔到， 啊，估唔到佢做过啊， 系 男定女啊？ 男嘅， 男啊， 陈慧敏，慧敏哥， 我真系 陈慧敏， 慧敏哥， 哦， 佢曾经喺惩教处做过狱警，真系狱警啊吓，后来投咗皇家香港警察警务处做过警长。 哇！做警长咁犀利噶， 呢个真系啊， 成日见到喺啲电影度咧，佢都系做另外一边度做艺人多，可能佢见得多啊，所以一样可以做到咁入型入格。 因为佢仲做埋惩教处嘛，你 系 咪啊？系 啊，冇错。 哎呀， 系啦，仲有陈锦鸿都做过， 陈锦鸿 问阿咪咪，原来佢话咧，佢曾经 陈锦鸿点解要问咪咪？ 啊 ，sorry， 我捞乱咗啦 ，Ada 真系， 佢哋都系好朋友嚟嘅。 佢话佢曾经为咗想做《O 记十六》里边嘅角色，所以咧就做咗3个月嘅辅警。 哦，好犀利喎，原来 系呢啲真系厉害噶吓，所以原来演艺圈里边真系有好多，嘿 ，salute 有好多阿 Sir 同埋 Madam 噶。 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06点，跌68点，成交金额3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0点，跌6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蚊，跌4.4；中建香港26.4，升6.54；中国平安96.5毫，跌1毫；盈富基金29.5，跌1毫；建设银行6.31，跌8仙；友邦保险86.2，冇起跌；小米集团9.74，跌2.5；华夏沪深345.35，跌3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6，英镑9.819，瑞士法郎7.918，澳元5.453，加元5.949，新西兰元5.212，欧元8.8056。每百日元对港元7.2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8点，跌145点。港金现价报13,340蚊，升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73美元，卖出1,42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系有分别有两条车龙嘅，咁一边就排到过咗海丽村少少啦，另外一条咧就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系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昌站有意外啊，龙尾一边排到去海丽村，咁另一条龙尾咧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柳街，而东隧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收费广场。 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山道；而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菲林明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货柜码头路四号回旋处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天啊，点啊，帮细路揾暑期班揾成点啊？ 咁啱啊，小新，搞掂啦，你呢？ 冇啊，我都系顺其自然啦，佢哋话想去社区中心，咪由佢咯。 啲细路仔唔可以由佢哋噶，去社区中心咪又系打机。 而家唔同噶啦，社区中心活动好多元化，令到佢哋身心可以健康发展噶。 听落又好似几好。 唔紧要啦，出年再参加咯。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加油！ 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天气都系麻麻地嘅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30啊，去到今日嘅11:30嘅26度气温，相对湿度95%啊。 嗱，我哋咧耐唔时咧都会睇到唔同嘅新闻咧，即系有时而家咧咩都拍低条片啦，跟住就咩都知道噶啦嘛，系咪先？有两单唔同嘅新闻， 系 都喺外国度发生嘅，成日话做人啊个品德好紧要噶嘛， 系咪 先？其中一位嘅女士，佢而家真系红咗啦。因为嗰条片有超过1000万人去睇，咁你谂下，真系红咗噶咯。但系佢做咗嘅嘢咧，亦都可以话系衰到冇朋友嘅。你哋估下，但系佢拍呢条片嘅时候，佢系做得好开心、好雀跃、 好 欢欣噶， 系啦，换嚟千几万嘅点击。但系因为佢做衰嘢， 系而呢一样嘢咧，阿田，如果你见到嘅话咧，你一定会崩溃嘅。你 一定 会 崩 溃 啊！ 阿田一定会崩 溃。我知啊，佢将一大大沓嘅 coupon 就咁搣烂晒佢， 吓飞晒上天咁样， 一张都不留 啊！喺超市度发生嘅， 系啊，就系、是、肯定系 市场度发生嘅。你估下做啲乜嘢咧？我即系我睇到我都会话，有冇搞错？点解你会觉得咁样系好笑同埋好玩嘅咧？咁样 崩溃，佢将所有特价牌同埋正价牌捞乱咗。 崩溃啊！ 其实 真系崩溃，真系崩溃，系啊！ 都之后咧，啊真系崩溃啊！你谂住乘车，哇！依系买咗笋嘢，咁结果原来冇得笋嘢，跟住我摆翻去啊，仲唔崩溃？我估一定有啲捞乱嘅嘢， 唔系捞乱， 左沟右沟， 同个人卫生有关嘅， 将每张印花落口水舐过一次。 嗱，向呢个方向谂又有一啲关系。 等下舔嗰啲人一攞嘅时候， 冇印花，同舐有关， 舐 舐咩？舐 雪糕。 全对 吓， 崩唔崩溃？ 哇！佢真系开咗，点 解你 会 咁都谂到噶？一定系你有想过， 佢真系咁都谂到。我觉得呢个 肯定系做过 嘅。我开嗰阵时，我都系冇可能会估到，我好快就会等我开。 我都系 谂 住舐印花都够绝啦，你舐雪糕啫， 我最多谂起系咪？ 唔系你攞咗个舐字，咁就系舐雪糕。 咁点样舐啊？打开个盖，仲要搣埋张招纸喎。 一个有啲一桶桶嘅雪糕，大大 唔系咯？你要开埋个招纸 嘅。开咗个盖，跟住就舐舐完之后，冚翻埋个。盖而佢觉得嗰件事好有趣， 佢仲要影住，影住之后摆上网， 系抖音啲 friend 啦， 系为咗博点击 咯， 博 出位 咯， 而家全部都系咁嘅真系。 咪住，即系有呢个叫做破绽 咩啊？ 佢拍啫，佢拍完之后跟住佢哦上咗嗰几十秒，可能真係十几秒啫嘛，嗰啲 十 几 秒 啫嘛，领完之后耶， 美国嘅喺美国嘅，唔系 美 国 嘅， 系美国嘅，点 都好啦，佢都唔会长时间摆翻喺度，跟住佢可能拍完之后摆咗上网之后，跟住我就买翻咯。 冇所谓， 系咯，都系咁啫嘛。所以因为俾咗钱买咗之后，我就做呢个动作， 我 啲摆。 你 点 会美化佢嘅咧？我以为你会踩到佢咧，吓烂噶。 唔系，即系我觉得 佢系秒佢 啊！ 你知唔知秒佢嘅地方系咩？佢话：嘿、哦，有几大胆啊！你肯定之后买翻啦，你唔买翻你就大胆啦。 系啦，我就觉得系咁啊。 仲嚟踩多脚真系。 你唔买翻你就俾人秒嘴啦。 唔知道佢最后屘有冇买翻嘅，因为咧嗰个片段就 咁都 换 嚟千几万人睇啊！ 咪一定噶啦，呢个咪就系嗰个现实咯。越系骑呢荒谬古怪嗰啲你一定睇噶嘛？如果佢影条片系佢打一个雪糕，将佢摆得好整齐嘅，有冇人睇啊？ 系啊，乱咗啲嘢你摆翻好佢啊，咪 冇 人 睇埋眼睇啊，傻噶！ 大妈真系佢哋蚀咗咯，我只系话，因为佢千几万跟住有钱分噶啦嘛，啱唔啱啊？ 咁又系 大妈咪好多时将啲抽签同个抽签搣啊搣搣自己错烧啊嘛， 冇影到 呢盒鸡蛋同嗰盒鸡蛋就将佢换鸡蛋啊嘛， 真系应该咩都影低。 哎呀，蚀咗！ 快啲各位送个手机俾你嗰啲长辈，阿妈你落去。下次再揀菜之前咧，你攞手機拍定。 咁你即係話桂花田？ 唔冇，佢冇咁絕嘅，係啦。但係佢會拗優惠，我會幫佢拍噶啦。 咩試過又話有一個咧，就係、是、一位太太啊嘛，即係唔知係咪大媽啦。佢就買蕉嗰陣時咧，逐隻逐隻買啊嘛。 同埋 佢就喺每一抽裡面咧，佢 揀一條 啊嘛， 咪就佢拍低佢啊嘛。 蝕咗咯。 仲有嗰啲咧，中意將啲水果。 經常發生嘅，喂，我想問，我影咗之後，我 po 咗去， 你都賺㗎，你都 賺 㗎啦，梗係賺啦，你賺㗎。係 啊， 同埋嗰啲咪一份份水果咧，人哋 set 好咗一個組合㗎嘛，佢自己揀咯。 四個， 即係譬如士多啤梨、蘋果橙，但係佢就覺得咧，隔離嗰份嘅蘋果靚啲，呢份嘅香蕉啊甜啲，哇！佢就自己組合咯。 我有試過嘅，我心有諗過衰嘢嘅，就係去買物啊。買物咧，通常咪一 pack 有可能係有三對， 紅橙黃綠 唔同顏色，唔同顏色嘅有白色。有灰色有黑色嘅话，但其实我从来都唔着白色嘅物噶嘛，我成日都系，但我个做法就会问下个售货员 有冇啲 有冇啲系全部都系灰色嘅咧，系啦，我就想买灰色，咁佢哋答冇嘅话咧，嗱个念头就谂啊，如果我就咁拆开 佢， 咁佢 都系咁啫， 但佢唔理，但你唔会做得出噶嘛，点会谂到有人做得到 嘅？我有 试过 做最曳已经系咁噶啦，我觉得。咁我想去买一罐汽水，但系你知我唔想饮冻啊嘛，咁佢全部摆晒喺雪柜度啊嘛， 你摆落微波炉啊？ 唔系， 你将佢一罐唔冻嘅就抽。抽走摆翻罐冻嘅雪碧里 边，咁我使乜抽走啫？我攞走唔冻咪得咯？ 系咪一罐啫？ 我买一罐啫嘛，我想买一罐啫嘛，但系 佢买一罐， 系啦。结果我喺嗰度咧，唯一咧有唔冻嘅咧就系一 pat 啊， 我就将佢掹走咗罐出嚟。 我咪就话咯， 系啦， 咁 我冇换啦，我直接攞咗罐走咋。 哦，你直接摆翻个冻嘅落去都冇啊？ 冇啊。 系 又开咗噶啦嘛， 我想问下咁样得唔得嘅先？ 咪先嗰 pack 系开咗， 嗰 pack 唔系咧。嗱，你冷静啲， 唔系六罐装嗰啲， 唔系六罐装嗰啲，佢系嗰啲咧，直情系成个货盘咁样咧，咪有譬如八罐啊，有嗰啲透明胶纸就封咗个口嗰啲咧，你可以成盘攞走又得。但系有阵时你见到啲理货员都喺嗰度掹一罐出嚟咧，但我唔知啊。我觉得呢个已经我最曳，因为我走投无路，我真系搵唔到有任何一罐汽水，咁我唯有喺嗰度掹咗罐， 要 饮 热 嘅汽 水， 唔系我 饮 唔 冻 嘅，我想 饮。 唔冻啫，系我就喺嗰度，我就喺度攞咗罐出嚟咁样， 系 啦，我进 咁可能就系成 pack 买嘅咧，你已经破坏咗啦， 冇 错， 所以我都值得有，我都值得一百万个点击嘅， 系啦，你 上唔到一千万， 系 系啦，我细个又做过啲咩咧？细个嗰阵时咪有嗰啲叫做个糖果加玩具嗰啲组合咧，譬如你买一桶嗰啲朱古力豆，其实佢有一半咧个细细嘅盒仔里边系玩具嚟嘅，其他系糖嚟咁样啦。咁细个嘅时候咧就净系攞咗个玩具走咯。 净系攞咗玩具，即系冇。 你有冇俾钱先？ 细个时候试过冇俾钱。 唔系咁细个又真系不知咩借不罪嘅。 有一千 万个点击 噶咯，呢个又真系。 你会有噶，同埋可能跟住会有后账咯。 系啊，你谂下，如果全部都要做呢啲所谓衰嘢嘅话咧，好多啊，你成日谂到噶。 系啦，但系跟住呢个结 局跟住 嗱个结局系未有嘅，不过雪糕公司咧 就 走咗出嚟咧，你咁惨啊，咪咁中意舐，咪俾好多雪糕你舐啊，咁啊唔系，佢就有出到嚟讲嘅，即系佢就话咧，佢哋好着重。嗰个食品嘅安全嘅唔容忍咁样嘅事件，但系咧究竟有冇捉到呢个人啊？各样嘢咧系未解决得到嘅。 佢冇影样噶， 有影样 噶。咁系啦，点解未捉到佢咧？ 咁但系都唔系雪糕公司去捉佢噶，捉佢做代言人咩？ 系 咯，我哋啲雪糕好食到啊，忍唔住打佢。 系啊，唔系啊，真系 OK 喎。真系我哋乘胜追击，我哋成千几万喎。 唔系， 仲俾 钱 佢 赚，唔系啊？俾我唔出，我唔会益佢嘅，但我会即刻出自己一个广告，就 系 对唔住。 我哋嘅雪糕太诱惑，引人犯罪， 系啊， 系啦，直情系净系出呢个咧，真系对不起。 跟住就 check 埋嗰条片，哇，又再千几万摆自己个 post 啦。然后我哋再 check 嗰条片咧，就话咧，我哋呼吁嗰位朋友咧，你可以现身咧嚟我哋公司度购买嘅，请你唔好咁样做， 或 者 如果你 即系送一樽俾你， 系啦，你咁中意食，忍唔住要舐嘅咁样，系咪？跟住我就送俾你咁样。嗱，但我谂咧，所有 好好公关啦呢个。 系啦，但一致咧，大家就会觉得咧，你喺美国嘅呢一单新闻咧，呢一位嘅女主。佢覺得好好玩，就一啲即係品德都冇啦嚇。 咁、當然啦。 但另外一單新聞咧，就發生咗係 點樣可以揾到佢出嚟咧？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 其實我估唔難，佢自己擺自己 Twitter 啫。 佢已經擺咗上網啦，已經。 自己擺咗上網。 唔係，如果佢冇嗰啲又遮樣啊，又揾唔到 account 咧，都有個方法。 冇遮樣。 即刻超級市場話。我哋要宣布嗰一批次嘅雪糕咧有問題，凡係舐過嘅朋友咧，馬上嚟防護中心嗰度，我哋要為你檢查， 咁要使好多錢喎、啊。呢個廣告要使好多錢。 唔得，咁你即係敗壞自己嗰個問題啫嘛。 英國。 另外一單嗱，呢、這、一個咧就鏡頭一轉嘅，內容有啲唔同嘅，有嚴肅一啲嘅，就係、是、一個喪禮嚟嘅，係啦喺呢個喪禮入邊度咧，即係。呢个系咩咧？ 佢想我想阿里路亚做咗啦嘛？ 咪有啲 咁嘅唱平安夜咧， 即系希望大家 好平静，好平静， 都系唱广东话， 有台阶噶嘛？ 唔系嗱，今次咧就真系咧一个都年长嘅男士啦，都87岁噶啦，咁、就举行咗个葬礼， 咪少丧咯？你咁 系啦，不过 得嘅，一定有啲嘢噶， 估唔到点喺。一个礼拜之后，佢嘅屋企人啊， 都走埋， 收唔系 同佢开生日会， 又唔使谂到 咁再讲呢啲， 又唔使谂到咁天马行空嘅， 唔系想帮 助啦。你讲快啲，我哋忍唔住 你知我哋口多， 我讲得几快嘅啦，已经，但系你咁快啫， 你喺度抌波钟打严肃咁样， 一个礼拜之后。佢嗰兩個女咧，嗱你根本就係唔俾我講，係咪？嗱一個禮拜之後，佢嗰兩個女咧收到一張罰款單喎。 哦， 係。 佢哋究竟衰咗啲乜嘢？ 佢 喺 度 撞禮度，俾人哋咩啊？ 唔係，咦唔係喎？我以為咧，佢收到阿爸超速咁樣先靈異事件。 嗱呢件事都係同冇品德有關係嘅、 哦， 我自己覺得。 即係個喪禮裏面冇品德。 嗱，但係我會話你可。 我知。嗱，佢丧礼啊嘛，即系我哋 你实估错噶啦，你又俾人哋俾贴士唔扎住我讲啊嘛， 佢哋有啲嘢喺度食嘅， 咪将罚单俾边个先？ 俾嗰两个女啊， 系啦，俾两个女嘅， 罚单俾嗰两个女， 系啦，咁啊，即系俾罚单嗰个咧，就系喺即系做处理丧礼嗰边嘅地方嘅。 啲单新闻挤埋一齐，应该有啲嘢嘅。 我都要话，一定系同丧礼有关啦，系咪？同个官 唔系啊， 同 之前舐雪糕嗰啲嘢有关啊， 舐雪糕冇关嘅，同冇品德有关。 同 嗰但系呢一个咧就有得， 即系嗰两个女冇品德。 得拗嘅嗱，嗰、那個火葬場啦，就話佢哋犯咗規， okay. 所以咧就要罰錢。 佢冇安葬咗好佢爸爸，跟住佢就走啦。 唔係， 佢哋做 講貼士 先啦，做到足嘅，做到足嘅， 做到足係 啦。因為而家呢一個咧就大家嘅意見好兩極， 係咪有三個貼士噶？做到足。冇做漏， 唔系喺 到12:30先至有出现嘅，猜猜我是谁？ 喺丧礼里面发生嘅， 系 事后收到单， 事后收到单， 罚单系啦。 唱歌太大声， 唔系， 咦啱喎， 你谂自己喎、 啊、 你， 系啊好啊，做得好， 系啦。 五音不 全，佢哋嗰个嚟， 佢、啲花摆得太阔，即系 佢爸爸嗰张相着底裤嘅就咁。 咁点解要罚钱啊？ 不雅，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佢哋两个 公众地方行为不检都唔系火葬场佢举报佢噶，大佬。 佢哋太热，衣着暴露就系禁制。 唔系，嗰件事就系佢哋超时，超咗48秒时，但系嗰个火葬场就会即系好多人就会即刻话。有冇咁冇人情味啊？人哋一个丧礼度，人哋系超时咗48秒去计到咁足。 你个品德喺边度？坐咗喺边嗰度啊？ 因为而家嗰个火葬场， 火 葬 场 啊，因为佢哋喺呢件事上面，系啦、 哦， 就话个火葬场。 阿、黄生，你个贴士同头先嗰单南辕北辙噶噃。 你净撑到去冇诶， 撑到佢隔篱岸，你播只歌翻嚟讲第二单新闻都得啊？ 其实你哋两个不嬲都估我未讲完噶，但系而家人哋系话个火葬场有问题，舐 雪糕有咩关系咧？两单新闻， 唔系佢都系讲冇品德啊！佢主题， 我主题冇品德咯。 呢个我帮佢，佢一早已经冇品德三个字。 呢个同冇品德有关咩？呢个 因为有人咧就会话，点解只系咧即系超时咗48秒，你要罚人哋咧成2000港币？即系佢哋就会话，即系都系一个丧礼啊！ 嗱咁样咁样咁样， 嗱，但系呢个就系两边都有讲嘅。咁你又真系超时？ 我帮嗰个叫做咩？ 殡仪馆。 系啊，你咁讲啊，系啊。 诶，丧礼嗰个 场地， 喂，场地嗰度，你四十八秒，下家又四十八秒，再下家四十八秒，你最尾嗰个佢等咗几多四十八秒啊？系咪先？可能等十个四十八秒噶。 佢应该一样做咁多生意噶，其实。 四十八分钟啦。 嗱，佢而家罚人哋二千蚊，佢咪俾最后尾排队要等多咗嗰个人咯？系 俾自己啊嘛。 唔系喎，咁你违规 啊嘛。系啊，违规啊嘛。 但系法律不外有人情啩，你喊多个两滴眼泪， 咪就系咯？嗰啲钱俾边个啊？ 唔同啊， 而家唔同啫。咪咯，你高興 罰仲多添，不過 係咯，你任何宴會都係㗎。 所以呢一個咧就即係兩邊都有人講啦，有人咧就話你的而且確係超咗時要罰錢咧，你都唯有要俾嘅。有啲咧就會話：哎呀，其實法律不外乎人情啫，你俾多少少嗰啲惻隱之心，人哋都做喪事啊，四十八秒你係咪要罰人錢啊？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 直下章鱼 演习啊，大家都 应该大家都会是走火警演习啊，呢个系最多。系日本佢哋嗰啲会有地震啊嘅演习啦，动物园演习咯， 好多阿田走出嚟咯，系啊，哎呀，今次扮狮子啊，哎呀，扮老虎啊，咁样咯， 系啦，嗱，演习咁啊，讲紧咧，通常都系演习，即系话大家都系演噶啦，都唔系真噶啦，咁样系咪？ 第一集习惯咗咯。 系啊，就系、是、习惯咗，跟住啊，大家都系咁样行咯。我走火警啊，响烂咗， 成班丧尸咁啊，走走。系 啦，嗰阵时读书都开心嘅，即系嗱，真系嗰个意识唔强嘅。不过你硬系觉得你嗰阵时唔使上堂啊嘛。 系啦，咁但系你知道好坊间咧，好多唔同地方咧都会即系唔同嘅部门啦，或者系机构都会去演习嘅。但系会唔会有真实嘅演习嘅咧？ 真实就唔叫演习噶咯， 真实就系真实咯， 系、咯。 但系真实嘅演习，即系做得好真嘅， 系啊。 即系佢演习紧嘅时候，原来系真嘅，但系佢呃你系演习。 我哋嗰阵时读书有噶，我哋都几真噶。嗰、那个真咧就系每一次咧会有一间嘅课室咧，哇！其实呢一间课室着火，大家头先有冇留意到咧？但系当然啦，嗰间课室系冇着火嘅，但系只系贴咗个火嘅标 咁， 都 系演习啫。 系啦， 佢应该讲紧真系发生咗火警，但系为咗大家唔好惊咧，就呃你系演习。然后大家走嘅时候咧，依然都系好轻松咁走，出到先发觉，唔系嘛，真系火烧山啊！原来一定系咁。 我觉得阿田唔会谂一单咁深 复杂嘅 新闻， 复杂 啦。 头先咪讲咗咯， 系你讲 都唔系讲走火警嘅。 好啦， 头先你讲动物园会有演习噶嘛？系啦，咁通常演习咧都系佢哋应该就会闭门做呢件事，咁啊希望等啲员工咧，喂噶，当有事嘅时候会点啊嘛？走失动物嘅时会点噶嘛？ 系因为都要教翻嗰啲嘅员工就系，如果有咁嘅情况，你哋应该点处理咧？咁样 啊，佢哋真系咧做得好足嘅。 系 佢真系系嘅，佢话今次咧喺呢个日本，佢嘅动物园 系 佢真系做咗一个演习， 系 因为地震嘅时候， 系 狮子走甩咗，哇！咁啊，狮子走出嚟咯，咁跟住咧，佢真系有只狮子走出嚟。唔係佢唔係真嘅， 都係假扮 嘅，都係人扮嘅。但係佢真係開放時間嗰時咧，係做呢件事。個個咧啲嗰啲叫做 即係遊客都見到， 係遊客見到，即係話嗰啲職員真係咧嚴陣以待啊！即係攞曬嗰啲叫做麻醉槍啊，跟住攞曬嗰啲網啊等等嘅嘢咧，真係高度戒備嘅。咁但係就冇話俾嗰啲市民遊客聽啦。喂，我哋而家做緊演習，跟住咧嗰啲人士問：哇，咩事啊？咩事啊？咁 但佢係首先第一步係無端端 B 步有做工。公众广播啊，即系如果佢有做到公众广播，即系话我哋而家有只狮子走失咗，哇，真系好惊噶！ 呢个广播佢又冇讲， 可能冇嘅，就咁就有个人走出嚟咯。 唔系，但系佢就真系话显示，即系呢个演习啊，就系话大地震之后啲狮子走咗出嚟啊嘛。咁但系佢又唔知道有冇响呢个 B 部，应该可能会嘅，因为真系走甩就狮子啊嘛。 做演习啊，我 应该做嘢做全套。 考翻我嗰啲防火演习嗰阵时咧， 佢话咧真系咧喺开放时间，佢话真系第一次咧，佢话。佢啲途人咧，当初即系初初未知道，真系有个假扮老师喎，就假扮狮子走出嚟。咁咧，跟住咧，当佢话咩事啊？当啲人又见到啊，原来做咗演习，但系咧喺开放时间做演习咧，啲人喺度笑咯。跟住咧，佢哋真系嘅，佢话即系就向住狮子喺度射枪啦，即系麻醉枪。 抹地， 最搞笑嘅嗰个毛毛狮子，佢真系即系做。 又系粒公仔头咯， 系啊，同大陆嗰啲一样啊嘛。上次揾跳虎啊嘛，佢哋跟住佢话见到咧，只狮子喺度投降，我真系我输咗。 即系佢高手， 系啦。 咁啲市民咧话啊，原来做紧演习都皆大欢喜啊。咁即系佢话啊，第一次都系睇下咧，多人嘅时候究竟会点处理啊？ 系啊，我见到有个花边咧，就话嗰啲真嘅狮子咧喺隔篱望住佢哋演习咯。 系啊， 然后佢话啊，佢心里边谂紧咩咧？点解呢个同类识举手嘅？ 系咯，都系做翻狮子好啦。咁佢下次人类几唔聪明？ 佢下次咪可以避开。佢哋嘅演习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认为，示威者前晚闯入立法会大楼是下一代在绝望中针对权力的象征做出的破坏行为，亦都是一种集体自毁行为，并非要伤害他人。张超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当时立法会并没有开会，不认为示威者的方法能够达到目标，因此议员曾经阻止。他又认为立法会可以到其他地方开会审议项目。 出席同一节目的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认为，示威者面对结构性暴力，形成绝望情绪，问题从多年前开始累积，包括人大八三一决定扼杀普选的可能等等。有网民质疑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预告在立法会大楼一带清场的短片是预先录制，当时他戴上手表的时间显示为下午5:05。谢振中凌晨透过警方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澄清，指出个别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发放的是曾经被修改的图片。警方凌晨发放的澄清片段指出，谢振中当时佩戴的手表显示时间为下午10:05，而网上图片就指手表显示时间为下午5:05。谢振中指出，已经修改的图片诬蔑警方是不负责任、混淆视听，如果想将暴力事件的责任推向警方，并意图转移视线是本末倒置，质疑作出失实指控的人居心何在。日本西南部持续暴雨，鹿儿岛市政府发布第二高的大雨警戒级别。由于担心有山泥倾泻等灾害，当局向鹿儿岛全市近600,000人以及雾岛市全市超过120,000人发布疏散令。鹿儿岛县、熊本县和宫崎县亦都有超过450,000人接获疏散通知。日本九州自上星期开始受温暖潮湿气流影响，南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已经超过900毫米。鹿儿岛县的鹿屋市今朝在一个钟头内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气象厅预料暴雨仍然会持续，九州部分地区预料会有每小时80毫米的大雨。受暴雨影响，来往熊本和鹿儿岛中央车站的新干线列车服务暂停。俄罗斯一艘科研用深海潜艇发生火警，14名船员死亡。当地传媒报道，涉事潜艇当地星期一在俄国海域为俄罗斯国防部进行生物测量工作时起火，14名船员吸入因为燃烧引起的烟雾中毒死亡。火警已经救熄，潜艇被送回北莫尔斯克海军基地，俄罗斯海军正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下午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3点，跌81点，成交金额41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7点，跌5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7.8，跌4.6；中烟香港25.7，升5.84；中国平安96.6，跌5仙；盈富基金29.5，跌1毫。建设银行6.31，跌8仙；友邦保险86.25，升5仙；小米集团9.73，跌2.6；华夏沪深345.4，跌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6，日元107.63，瑞士法郎0.985，澳元0.7，加元1.311，新西兰元0.669，人民币6.883，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16点，跌137点。港金现价报13,25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5.09美元，卖出1,42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对开嘅意外咧，仍然未清场嘅。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咧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就系三号干线方向尖沙咀南昌站对开有意外，龙尾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啦，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公路方向啦，由于管道入边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全线封闭嘅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公路方向咧，而家管道入边咧有意外，全线需要封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喺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都系慢车嘅。喺九龙方面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九龙货仓前少少一段就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货柜码头路四号回旋处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好大雨啊，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暴力翻身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又长咗啦，又长咗啦、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晏昼1点钟。 26度气温，相对湿度95%啊！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11:30星期三之后咧，我哋有我们的噶。上个礼拜咧就讲完马照跑， 系讲到好开心，好兴奋。 系啦，讲下香港嘅赛马事业。而今日我哋就要讲下 佢嘅尾句， 个尾句 系啦。 冇照跳 吓，好刺激嘅 系嘛？ 咁系咩舞啊？系郭富城嗰啲街舞啊？定系会点 嘅？街舞嚟嘅喎， 系咯， 系咩？系 啊，点系咯？ 郭富城都会跳嗰啲嘅，系啊。 我哋今次咧真系会讲下由夜总会开始讲起啊吓。 冇照跳， 琴日已经摆咗上去噶啦。我谂咧，即系就算有去过夜总会经验咧，或者嗰度工作过嘅朋友咧，都未必够胆留言嘅。 点会咧？ 真系够胆， 留个言啫。过 咗嗰个已经系叫做黄金年代，而家已经系一片回忆嚟噶啦。 但真系咧，嗱呢个真系嘅，因为我睇翻嗰啲资料嘅时候咧， 有冇嗰啲咩欢姐啊？ 诶有，嗱真系 龙哥啊， 有嗰啲咧做我哋叫做妈妈神嗰啲咧， 妈妈神， 佢真系由当年啊，仲有夜总会一个最鼎盛嘅时刻，究竟你我睇到嗰啲数字，我直情呆咗噶。究竟一个夜总会有几多位小姐啦？佢哋个个每个月啊赚嗰个钱有几多？都慢慢咧，即系随住社会嘅改变啦，年代嘅唔同啦，慢慢就改变咗。所以我哋今日一于讲下香港嘅舞照跳啊！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 有冇去过？ 冇啊，真系。好想去，即系呢个同麻雀嗰啲麻雀馆咧一样，都系咧，好多人都冇去过。 禁地，但系 好多人都想去。 全部所有认识嘅资料都系靠电影啦，同埋电视睇翻嚟嘅啫。 所以你讲到靠电影、靠电视嘅话咧，我哋都可以俾大家留个言嘅，因为其实香港咧，即系都系一个年代嚟嘅，夜总会嘅年代都一个年代，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啦、电视剧咧，攞佢嚟做主题嘅。咁有边一套咧，大家系最记得最深嘅？又或者边一位演员，你觉得咧佢做呢类型嘅角色？哇，真系 入边有格， 系啦，咁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之余咧，如果你真系有一啲嘅经验， 任达华， 你觉得任达华做咩啊？ 佢系做 鸭王啊嘛， 鸭王啊嘛，即系入边有格噶。 我见到我哋有听众就讲吴嘉丽， 吴 嘉麗都 嘉麗姐，即係少少嗰種嘅女性嘅風塵味啊，係咪？係係係， 啱 嘅，即係唔係個個人可以有嘅。佢把嗰把一世都會攣嘅頭髮咧，撥埋一邊咧，啊，嗰個味道係好濃郁嘅。大家咧諗到啲乜嘢嘅話咧，都可以喺網上面同我哋一齊分享啊嚇。 好啊。 但如果我哋要講夜總會嘅話，大家即刻會諗起啲乜嘢？ 中國城大富豪。 係呢啲，我哋呢啲招牌全部都可以講，因為冇曬啦，因為已經 係啊，真係冇曬啦，真 係。係 啦。想當年喺尖東嗰邊啦，哇，嗰啲簡直係～即系烧金窝啊！第三个名字我谂到咧，就已经系烧金窝呢三个字咯。 我唔识呢三个字喎。 即系话嗰度系烧钱嘅地方嚟嘅。 系 你要攞好多钱，即系你唔系谂住生日入去咧。唔该，我想点杯橙汁啊，咁样跟住坐一晚都冇可能嘅，真系。 系啊， 英雄重烧金窝温柔香三样齐晒。 喂，我想问咧，即系由于咧，即系嗰阵时两大嘅夜总会喺度咧，我细个系冇乜可以有。 仲有杜老志啊！ 系啊系啊，杜老志湾仔啊， 系啊都冇埋啦，因为。嗰個舞台劇都做埋啦， 係啦係啦， 咁阿西細個咧，屋企 俾你行去尖東嘅， 係啊，冇乜點帶我， 驚你走咗入去洗碗， 即係總之係咁啦。我係好大個之後啊，係唔得，我就係喺嗰度。 你其實你爸爸媽媽對你嘅信心都比較過多喎。 我細個都好好噶，都係啲值得擔心 嘅。即係曾經 係 驚過嘅，即係同埋大家對呢啲場合咧都係驚過啦， 有嘅， 同埋都係停留喺嗰啲印象咧，就係話，佢呃你做樓面咧，跟住就入咗房噶啦。咁樣嗰啲咧， 跟住裏邊有黑房啊！ 開頭永遠嗰啲電影嗱，我哋全部都係睇電影 嘅， 電影 咩 都 係 我迫於無奈啦，要幫阿媽還債啊！跟住咧，我賣藝不賣身嘅，首先，跟住咧就永遠有個有錢佬就出嚟咧，我要 your first time 咁樣，係啦，我俾大大嚿錢你， 係啊， 哇，好有衝突㗎，內心嘅掙扎啊！ 最咧就係咩手袋？ 係啦，拎手袋， 同埋一定有一句講媽咪啊， 係啦， 呢一句嘅。 我記得嗰陣時有雜誌訪問過咧，唔知係中國城定大富豪嗰啲最后一夜咧，佢就讲到佢哋全盛时期嘅其中一个特征咯，唔记得边间啦。佢话里边咧有一架老爷车定咩咧？ 喺个夜总会入边， 系咪大富豪啊？系啊，佢话专门就系咧载啲客人咧，我谂一定 V I P 啦。直情系话咧，阿陈生，你使乜自己行入去咧？坐上个车度咧，好似机场嗰啲 高尔夫球车， 高尔夫球车咁样咧，俾你里边巡咯。 哇！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因为结业啦嘛，嗰啲黄金盛世结束咧，大家就怀缅当年咧。 好巴闭， 佢哋就 如果唔系点会 系啦？佢就讲咗话里边曾经有个设备就好好噶，我哋有咁嘅车噶。 嗱，大家如果知道有啲乜嘢咁样嘅消息嘅话，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真系真系。 我睇到呢个报道咧，就访问翻当年啊，佢系嗱个报道咁形容。中环夜总会33年嘅一个金牌妈妈伞， 哇！ 其实就系妈妈伞呢三个字咧，应该都好吸引 啦。究竟系做咩嘅咧？ 系啦， 即系搵有咁多旗下嘅妹妹仔俾你嘅咧，系咪啊？ 妹妹仔有几多？大家真可以估下，因为佢一开始咧就系话咧一个年代嚟嘅，真系。佢话喺80-90年代嘅时候咧，夜总会绝对系辉煌嘅时期啊。 系 香港嘅夜总会，你估下大大小小有几多间？ 香港夜总会 系啦，我哋头先讲嚟讲去都以为系嗰三间 嘅 啫嘛， 应该唔止有啲大啊， 系啦，大嘅， 所以我讲到辉煌时期， 有冇200间啊？ 你咁准嘅你， 哇， 个数字即系直情系200间， 唔怪之你阿爸妈担心你啦。 你平时资料搜集咁准， 唔系啊？佢嗰阵时连续建咗200份工，全部弹回头，行开啦，唔请啊！ 全部都报过晒。哇！但你大我几年嘅啫，80-90年代你去见工啦， 系咯， 系唔快嘅，请啦， 系啊，因为真系唔少嘅，你唔系因为佢加埋大大小小嘛，你知唔知啊？即系因为我女喺呢、這 个，哇，个女添啊，仲要 太子嗰度翻学咧嘅时候咧，佢话妈咪啊！佢常啊，呢啲咁多咩金咩凤咩嘢，佢好多啲招牌，佢成 烧嘅。嗰啲算唔算呢啲都系嗰啲夜总会嘅？ 如果系个名叫咩咩咩大夜总会嘅话，就梗系夜总会啦。 佢就咁好奇地问我。 其实夜总会嘅定义系咩咧？ 你一阵间会讲， 一定系夜晚先开门噶。 哦，咁又 朝头早应该冇得入去。 反而个定义冇见到呢个。 啊，茶点系咪？ 冇理由朝头早话妈咪啊，我想 你想讲， 我想食龙虾饺入去冇噶，应该都系夜晚嘅。好。继续啦， 200间嘅大大小小嘅夜总会啦，呢位嘅妈妈神咧，佢就话咧喺1983年咧开嘅中国城啊， 系 旗下嘅公关小姐，嗱呢个名好好啊吓，公关小姐，你估下喺一间夜总会里面可以有几多位公关小姐啊？ 150个。 唔止， 我谂唔止啊， 2000个， 但你 有冇咁多？ 280， 我咪200-300个咪？ 有中 700个， 我700个， 哇！系咁啊，轮班嘅。 唔系咁，你但你总共要咁多人， 即系你 有啲攞咗手袋。 系啊系啊，即系佢都要 你妈咪要700个 locker 咯，你谂下。 哇妈咁犀利噶嗰个， 生咁多噶咋？ 咁可能唔止一个妈咪， 一定唔止一个啦。以前你睇电影都有啦， 系 咪先争噶嘛？呢个就 系 阿丸仔做嘅，嗰个就咪咪朱咪咪。做嘅系 我哋咧所有资料画面都系嚟自电影。 你算好噶啦，你有应征过， 我 都冇啦。200个你都投得出。 佢就话嗰阵时咧，每一个月可以做到嘅生意咧，系成2000几万嘅生意啊！一间中国城嘅总会系啊，83年佢哋开幕嗰阵时咯。佢话咧，仲要系晚晚咧系座无虚席嘅。最劲嗰一样嘢咧，就系咧有唔同嘅知名人士，其实都会去到夜总会啦。以前我哋睇戏啊、电影嗰啲。你话啊，哎呀，冇办法啦，老死要带我落去开会啊，即系开会见客应酬就有嘅。佢话咧，譬如去到2003年嗰阵时咧，有一啲外国嘅球星嚟到香港咧度踢波嘅话咧，佢哋都有去到香港嘅夜总会度，即系视察下场地嘅，见识下嘅咁样。所以佢话咧，呢一个咧真 系 好犀利噶。不过亦都因为咧会根据住就系香港唔同嘅情况咧。嗰陣時就慢慢令到夜總會咧就一格一格咧就熄微啦。譬如其中一樣嘢咧，1997-1998年度金融風暴係啦，永遠咧就係呢啲嘅大事件嗰陣時咧，佢哋就沉咁樣沉咗落去啦。咁去到譬如2000年咧，就本身就夜總會係大家諗住啊要去即係傾生意又好啦，識女仔又好啦， 唔係落去好噶。真係落去係豪嘅消費， 要開始交叉窿咁。 係啊，因為你即係你飲支酒，你喺屋企飲肯定唔使咁貴噶嘛。但係去到嗰度就要豪噶嘛。係 啦， 先講到自己去過咁啫，都係睇電視同 埋收錢 啫。 係 都係睇 電 視。 佢話去到大約2000年咧，另外一個嘅衝擊俾佢哋咧，包括一定有2003年嘅沙士啦，影響好大嘅。即係其實你見到佢哋嘅盛衰咧，係同香港嘅歷史有關。 原來嗰架係大富豪嘅金色勞斯萊斯 啊， 唔係老爺車又亂笠24，係勞斯萊斯啊，真係 犀利。 犀利噶，真系，同埋咧，有几个传奇嘅，佢哋试过挖角风潮咧，系以过100万嘅人工咧，你讲紧系讲80-90年代，叫走 啲 姐姐定系妈咪咧，总之系用过百万， 妈咪就带嗱，我都系睇电影， 系啊， 嗌 晒 啲女仔 咁 样， 好犀利啊，真系。所以头先咧，原来你话780嗰个咧，原来都唔系最劲添啊， 仲劲。 佢话大富豪全盛时期有1200个小姐， 我头先讲系中国城， 系啊，原来大富豪系龙头。嚟噶，真系好夸张咁样。 嗰两间咧，系同大家都系都有竞争对手嚟嘅。 系啊，两个都竞争对手。咁、啊、我见过咧，网上面有部分人留言嘅时候咧，就喺啲地方咧，佢话试过帮衬嗰一次咧，佢话其他嘢都唔记得啦，佢净系记得咧，佢话个果盘咧好豪华噶，嗰只碟咧好似系一个银做嘅一个贝壳嘅造型。 系 咁其他啲细节咧就冇乜点交代，但系都起码俾我哋好似望到啊里边曾经有啲咩发生过，即系有冇人啊都唔怕认啊，咪先 过去咯， 都过去啦。 其实我想讲咧，有一啲我哋嘅听众咧， 真 系有 经验啊， 喂喂， 讲嚟听下。 我哋一阵间可以讲下佢哋嘅经验啊吓。 好啊。 嗱，但系因为咧就嗰阵时你见到咧一个年代咁辉煌啊嘛，系咪？所以咧你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咧，都系用夜总会嚟做题材嘅，即系嗰啲关系永远都可能就系、是迫于无奈做舞小姐啦，你呢个系其中一个啦，跟住咧就或者系你遇着当中嘅酒保啦。即係嗰啲 即係 bartender 啦，係啦，遇著 bartender 啦，又或者係門口咧幫你哋做代客泊車嗰個人啦，咁樣 總會有啲關係嘅。 係啦，所以咧就拍咗一系列好多嘅電影，而其中我覺得有一部嘅電影咧，係嗱，大家即刻諗下，有好多都會噏到名出嚟噶啦，譬如《星星月亮太陽》。 係啊，聽眾嘅電影第一時間《星星月亮太陽》。 係啦，另外一套咧，我覺得咧佢個拍法唔一樣嘅，因為佢拍嗰陣時咧，其實已經係夜總會熄微嘅時候拍翻 金 雞 哦，系， 因为佢仲一共拍咗三集。 原 来话 嗰架劳斯莱斯喺金鸡度有出现过， 所以金鸡度系有出现到嘅， 系真系有啊，系 啊。佢咧就用翻咧阿吴君如做嗰个角色咧，喺个故事咧第一集嗰阵时啊，系零几年出现嘅。跟住咧佢就系话佢曾经系做过舞小姐，即系风光过嘅。 系， 但系到最后屘咧个故事一开始咧，佢年纪已经大咗啦。咁已经系见到个户口咧得翻90几蚊，100蚊都揿唔到出嚟，因为做曾志伟饰演嗰个角色咧，就想打劫佢， 系 打劫。打劫 你俾錢啦，撳錢一百蚊都撳唔到喎，咁樣。但係就喺嗰晚，跟住佢哋就落咗閘啦，迫於無奈就喺嗰、那個銀行嗰度就棘住咗喺度。跟住吳君如咧，仲同佢傾開偈，就將佢咧由開頭即係嗰陣時叫做魚蛋妹啦，到慢慢做咗夜總會啦、舞小姐啦。 咪、夜總會應該最高級嘅， 係啦， 佢一路跌落去嘅，即係可能去到最後就變咗廟街皇后嗰啲啦。 係啦，所以咧就將佢成個嘅過程，但係嗰樣嘢咧同時間咧亦都見住香港咁多年唔同大事嘅發生咧。 係， 即係我覺得呢一套電影唔单止见到咧，就是、夜总会啊，或者呢啲夜生活啊，佢哋嗰个色味啊，上上落落啊，仲见到埋同香港直接嘅关系事。 嗱，呢度有几个咧？当年嘅大富豪回忆录咧，哇，真系好夸张喎！佢话第一，当年嘅妈妈神啦、小姐啦，甚至乎 waiter， 都系一口流利英语。 因为有好多 因为系 外 国人，第一流利英语，部分更加懂得日语， 系 咁呢个第一啦。第二，佢话咧当年佢哋有好多特别嘅节目嘅，即系咧入到去咧真系当系娱乐咧，你唔可以话系入到去一定就系净系做啲咸湿嘢，唔系，因为嗰啲全部有钱佬嚟噶嘛， 系冇弹琵琶嗰啲嘅啫，系咪？ 哇！你知唔知佢话试过扮咩咧？佢话咧佢哋曾经咧当年咧会不停邀请一啲咧娱乐圈嘅新晋姐仔嚟唱歌， 哦， 即系但唔系嗰啲黑幕，唔系话逼梁慧昌 嗰啲嚟嘅。 系啦，佢真系觉得话，喂，我哋有 face 啊，揾到明星嚟唱歌， 同埋佢哋赚咁多钱。 系啦，第一啦， 明星有咩问题？即系登台啫嘛。 佢话曾经试过喺大富豪咧，嗰、那个有个大舞池咧，变咗泥浆摔角，举办女子泥浆摔角比赛。 系啊，有一段时间好巴闭啊，夸张啊，因为真系都打得几激烈噶嘛，话 系啊。 同埋我谂佢哋咧，我都系根据啲电影啦，佢哋好多嗰啲勾心斗角噶嘛，系咪先？仲到我发。反正扯你头发先啦。 咁佢话咧，当年咧大富豪曾经举办过金牌妈妈神比赛。 好， 系啦。 有啲我想问，有啲咩标准嘅？ 一周内业绩最好嘅妈妈神就可以得到咧一斤重嘅金牌。 哇！ 我想问你，一斤重嘅金牌即系大概几多钱噶？ 一斤菜哦， 一斤重， 一斤菜啊， 系啊，菜嘅重量啊， 系啊，一斤即系唔识计 喎，一斤菜嘅重量咯， 一斤咯，我想当年咧啲金价唔系好高嘅，可能就百几，就可能千 零蚊一两啊， 一两 系， 真系冇问咯， 系啊，半斤就八两啊，一斤就十六两 咯， 咁都即系总之劲咧。佢话咧嗰阵时佢记得佢话88年嘅时候有个客咧同一个妈妈神撑场，想去攞金牌。一张单买几多钱啊？ 劲啊，讲啊， 85万。 哇！ 当中包括开咗300支贵价交叉窿，再买咗100个晚上，每晚2500蚊嘅咩小姐嘅全钟咁样，总共加埋埋单，先生多谢你85万蚊啦，同我攞八达通增值啊！ 哇！10万蚊唔使走， 哇，劲啊！ 仲要俾点钱咧？ 10万蚊唔使走。 所以点解你话烧金窝呢三个字？同埋而家真系点解冇咗呢支歌唱咧？大佬啊，俾你真系吓死你，鼻哥窿都冇肉。 佢哋可能攞咗你买嘢啦。 系咯，85万嚟咁样签张单。 好犀利啊！同埋你头先你讲开咧，就呢个交叉窿咧，我即刻令我谂起咧，好多唔同嘅电影里面啦，阿嘉玲姐做几多噶嘛？其实系咪 饮到干都 系 啦？永远咧，可能嗰啲例子咧就会系咧，系啦，我帮佢顶，你唔好带走我呢个女女，系啦，等我顶。跟住就飲完咗之後咧， 呕血啦！ 係啦，啲女仔就扶住佢，跟住我都唔想噶，咁出嚟做就係咁噶啦。 哇喂！原来咧，头先咪话佢用100万嚟划人过当咧， 系点啊？ 原来当年掀起一个法律诉讼添。 点解咧？ 我真系吓死你，因为佢 即系连头公司啫，都系。 佢话大富豪嗰阵时咧，就曾经咧用100万高薪划走咗咧成队妈妈神连埋小姐。咁结果咧，佢话引起同行咧联手反击，包括中国城啦、富城啦等14间夜总会连成一线，组成咗一个叫做盟 club 嘅组织。盟系结盟个盟。 我知道。 系啦，就向佢开战，喺报章刊登启事就话，如果啲小姐咧喺某一个期限之前咧加盟我哋呢个盟 club 啊，即系又加盟我哋皇马啊、曼联啊嗰啲嘅话咧， 可以买球星真系好似咁样， 佢话可以得到5000蚊津贴，但系如果你够胆过档去呢个大富豪嘅话咧，永不录用。于是乎大富豪咧就觉得咧违反嗰啲类似公平竞争嗰啲 friend 咧，入禀法院要求呢个广告赔偿。哇，好刺激啊！我突然间觉得当年真系， 我谂起乜嘢咧？就系之前咧，即系而家都唔系最鼎盛啦。之前咧未有好多嘅补习社嘅， 系名师， 跟住 补习名师， 我压你过嚟。 嚟嘅，跟住咧你又可唔可以带埋你个名啊？ 同埋你啲学生嗰啲诸如此类， 系啲艺名嚟噶嘛？有啲系要咁样嘅，即系各方面唔同嘅都有啊！真系 好犀利。 你又睇啲咩啊？ 系啊，我哋啲网友，我哋网友讲咩啊？ 听众阿 Tony 话咧，佢系一万去四个场。中国城大富豪大都会到老字，佢话不过自从九七之后咧，就多咗国内美女南下之后，港女已经站不住脚啦。 哦、oh, no！ 嗰啲港男更加咩啊？更加中意一啲唔系啊，更加中意一啲唔啱音，即系 咩咩地。 系啊系啊系啊，诶呢啲。 先生，我有饮酒啊。 俾人迷到痴痴呆呆，咁跟住咧，另外咧就有阿 Kelvin 就话嗱，佢话九十年代咧，佢话佢哋做过会计嘅，佢话中国城大富豪高级经理应酬啊，跟住咧，同用公司信用卡， 系 每个月对数，哇！每去一次都千几万，千万几两万蚊噶， 少咯咪算。 哇、哦，每次喎、 啊，唔系咁都算少啦，万几人就走得甩咯，已经。 系啊，所以你见到咧，呢个真系一个年代啊，嗬。 系啊， 而家真系冇呢支歌仔唱啊， 系 变咗跟住本身咧都时间，我哋一定要听首歌，即系、 哦。我听只歌先，听只歌先。 我哋听只歌先，听只歌先，真系。 刘美君，午夜情啊！ 我諗因为当年呢Prudence 呢係22岁佢就开始係唱一啲咁风情味嘅歌，咁亦都真係好似话代表住好多佢哋一啲小姐嘅心声嘅。 不起说话像冬天，我甘愿长相依，决意一生跟你。渐漆黑，愿追逐无止境，随便讲，心里没你。情不得已作段落，往日是命里安排，我卖最后是。亦应知，但每次见你傻痴痴，我甜丝丝轻吻着你。 我哋真係又怀缅返去过去嘅嗰个黄金年代，虽然其实自己都冇乜点亲身体会过。 冇啊。 睇电影啊里面嘅气氛囉，其实都係跌喺里面 嘅 啫。 好中意头先呢，我哋一去歌嘅时呢，豪仔即刻讲嘩，咁喺度讲嘅时候呢，真係好想返去呢个年代，因为我哋好似有掂过、 啊、 但其实我哋又未完全经历过嘅一个年代。 係好複雜嘅嗰个感情，因为好多嗰啲资料讲嘅时候呢，都话佢根本就同香港嘅命运连结埋一齐。 係啊。 係啊，中英联合声明啊签署啊，去到后来。 九七就成个起起荡起起跌跌， 系啊，都去到即系头先讲嗰几间嘅龙头夜总会啦，都去到2011、12啊嗰啲年份咧，就全部逐间逐间都要即系 say goodbye 啦咁样。 系啊，即系同埋如果头先个网友讲咧，都系一个见证嚟噶啦。 一日四间， 唔系本来系港女当道嘅年代，即系全部都系香港嘅女孩子， 啊 嗯、去到后来就多咗一啲所谓北方佳丽 啦。 咁你直情系即系唔单止系讲紧系民间呢啲叫女孩子嘅变化，咁成个潮流气氛或者个权力嘅转换都系 噶。你见到噶，佢哋头先我哋阿豪仔嘅资料都会话，原来开头咧就要识讲英文嘅，因为好多外国嘅 跟住日文， 跟住日文， 因为好多日本人嚟， 慢慢跟住应该就系讲国语， 应该就讲国语啦，系啊，冇办法啊，呢个估唔到系一个咁大嘅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咧就系夜总会开头就好盛行啦，后尾慢慢咧有好多唔同嘅，譬如 disco 啦、夜场啦等等啦，更加都系一个时代嘅转变，令到佢哋都做唔住啦。 喂，即系以后有机会开多几集咧，嗰啲咩我们的 disco 啊嗰啲啦， 天都好大发挥空间， 你哋都好大，你哋好大空间啦。听住新闻先啊。 喺正午12点，木恩集结喺三亚嘅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海南岛。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8点，跌47点，成交金额43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7点，跌5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8.4，跌4蚊。中烟香港23.5，升3.64。中国平安96.55，跌1毫。盈富基金29.5，跌1毫。建设银行6.31，跌8仙。友邦保险86.45，升2.5。小米集团9.71，跌2.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6，英镑9.817，瑞士法郎7.918，澳元5.455，加元5.95，新西兰元5.21，欧元8.8007。每百日元对港元7.2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日经平均指数报21,615点，跌139点。港金现价报13,25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4.66美元，卖出1,42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咁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近住天马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啦，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公路方向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咁而家咧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坑，咁就系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公路方向啦，管道入边由于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坑。而较早前在九龙的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南昌站对开的意外就清场了，一带就车多。天水围天福路去平下路方向近住天池村都是有意外，一带车多。天水围天福路去平下路方向近住天池村是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正常嘅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而路面方面喺港岛，咁而家咧中环天华道来回方向仍然全线封闭，中环天华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其他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少少车龙排到海丰园。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去旅行想有旅游业赔偿基金的保障， 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唔使惊。 咁就要睇真啲、认真啲、查真啲啦。睇真啲帮衬嘅网站或者铺头系咪香港持牌旅行社，仲要认明收妥印花收据。查清楚收据上的印花征费要是外游费全数的 0.15%， 再买份啱你的旅游保险， 那就万无一失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导航但始终都要靠自己起行。 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披着无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 延续声音导航的旅游主题，今次 J 风以山卡拉比喻爱要及时，有想去的地方，想同行的伴侣，不要再想了，起行啦。 过眼浮云云烟， 王菀之填词，王伟文编曲，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亚军位置，冯允谦《山卡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人一句笑风骚。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有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之前系咪咧？好似阿祖有介绍过话，定阿田啊话，上海咧，佢哋咪有嗰个垃圾分类咧？ 我讲咯， 系啊，你话有介绍？ 考你哋两个知唔知边啲系摆喺边个箱噶嘛？ 系啊，但系佢而家咧 好多新闻走出嚟都话拗晒头啊！ 正式分类啦，因为七月一号正式实施咧。我想话佢比咧嗰阵时你讲嘅嗰个类别咧，佢更加 复杂， 更加复杂啊！ 系啊， 但系我觉得咧，即係佢係令人卻步嘅其中一個原因咧， 所以佢咧就有一個叫真係咧幫你垃圾分類師咧企咗喺度，衍生咗呢個即係崗位咯。 但係幫唔到咁多啊！嗱，我哋好快講俾你聽咧，就是、因為佢話七月一號開始咧，即係其實已經經過咗兩日啦，已經七月一號啊嘛。佢話上海咧實施咧被譽為史上最嚴嘅垃圾條例，就叫做《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咁咧就將嗰啲所謂日常嗰啲垃圾咧就分成四大類嘅。 係 咁個類別個名咧就咁聽咧就容易理解嘅，實際操作。难到爆炸嘅， 咪可回收、 可回收、有害 系啦， 干垃圾同埋湿垃圾， 呢两个反而相对地容易分到，系咪？ 你以为啦？ 嗱，又嚟玩我啦！今次个 round 喺你嗰度啦， 冇错。干垃圾同埋湿垃圾，你真系觉得咁容易分到？ 照你，佢个名字都分咗啦。嗱，即系我会系咁讲嘅。 一张废纸，佢系干嘅， 系， 但系佢系咪摆喺干垃圾嗰度啊？ 咁都仲唔系？ 佢咪应该摆喺再回收嗰度啊？ 嗱，佢先问一条问题先，请问你尿片系干定湿嘅？ 尿片系湿噶啦，梗系。 唔系啊，佢冇滴水噶。 唔系，佢用过噶嘛，佢系污糟嘅，所以佢系被做去一个叫做唔可以再除有害垃圾。 嗱，首先佢问啦。嗰、那个叫纸尿片，因为大陆个名咧，大家可以学下。你问纸尿片咧，未必买到过。佢叫做尿不湿啊。即系好直接用个功能嚟话俾你听，屙咗尿都唔湿，就叫做尿不湿。 我想你个真系冇听。 系啊，呢个系佢话咁尿不湿系干定湿啊？跟住好啦，早排嗰啲端午节，佢话嗰个种同埋个叶点样可以分得开佢咧？你啲种叶里边黐咗饭粒噶，干定湿啊？系啦，咁跟住佢话啦，呢个真系劲啊！你同我都会有呢个烦恼，包住 Molly 同埋乖仔 A 嘅嗰张报纸，干定湿啊？ 嗯， 点抌啊？ 我唔知啊， 报纸系干嘅，A 系湿嘅。 点抌咧？咁样佢话已经 包咗一起就冇得分开啦。 咁你摆边啦？ 咪将诶嗰个咩有害垃圾嗰度？ 佢冇害啊！ 佢唔系有个有害垃圾。 唔系，佢呢只唔叫有害、啊，佢又唔系毒物，即系你唔系话嗰啲咩诶化学品嗰啲 A 嗰啲自然嘢嚟嘅。 我好嗱、我想系咪先？我好想个政府，我想知道佢哋点样教啲市民，譬如你头先话啦，包住咗 A。嘅報紙 係 點樣分咧？ 啊，好係啊！ 佢唔會叫佢哋分開兩邊嚟擺啊嘛。 佢上次講咗話 B B 嗰個尿片就係講緊冇得做回收啦。寵物嗰個佢真係佢話佢哋都仲喺度成疑㗎。係 啦， 係啊，呢、 這 個係啊。佢話究竟邊類咧？佢哋有關當局就係咁樣。係 啦，佢話根據佢哋嘅條例咧，好搞笑嘅。譬如你去街市度咧買咗嗰啲咩顯殼啦，咁有殼有剩咁啊，嗰個水產。翻嚟，佢话原来咧嗰、那个水产嗰个馅咧系湿， 系 嗰嚿蚬肉系湿， 但个壳个 壳 系 干嘅，即系如果你食唔晒 嘅 话，即系假设你食唔晒，竟然咧有啲即系好浪费啊，有啲又有壳又有肉嘅，咁唔好意思啊，你一系就将佢撩开抌。如果唔系咧，你系点抌你都错嘅，即系你将一啲喂，但系有啲死钳啊嘛，即系你开唔到壳嗰啲咧， 系啦， 你讲话你点抌都衰噶。 你呢个都仲处理到，譬如我话蟹啊，嗱有阵时你都搣佢啲肉出嚟食，有阵时你搣得唔清噶嘛，系咪？ 冇错冇错，系啦， 咁又要再整一整咁样啊，又分开嚟摆 嗱，跟住好复杂噶，嗰啲食物嘅材料咧就属于湿嘅。但系嗰啲粽叶啦、粟米嗰个包住嗰条叶啦、绿色嗰啲咧，系啦，嗰啲又 属 于干嘅， 嗰个水草 系啦，嗰个粟米，粟米嗰包住嗰条叶咧， 咁你讲粽啊， 粟米系啦， 块叶我嚟洗碗嗰个， 系啦，咁佢又属于干嘅，跟住呢个真系拗爆头啊，骨 系啦， 即系猪骨、牛骨、鸡骨嗰啲咧，骨系属于咩？ 骨系干啊啩？ 肯定100万题目。 除咗乾同濕之外，仲有 我主要讲乾濕先。佢而家佢净系乾濕都玩死你，真系。 我啜多啲嗰啲牛骨咯，我啜到好 乾噶啦，系啦，摆到风干噶啦咁 样。原来系咁样嘅。佢话咧，猪骨同埋鸡骨系唔同噶噃。 哦，我 真系好想 一个乾一个濕。请问边个系乾边个系濕？ 啊！ 街市专家，请你帮我哋尝试解答，我系弃咗壶噶啦。 应该 佢有答案嘅啦，我唔明。 我落头，我直情喺 度。鸡脚系干，猪骨系湿嘅。 鸡咩？鸡骨系干啊？ 系啊，系咪？ 唔系脚啊，骨啊，佢都系讲紧骨咋。 鸡 骨同猪骨，边个系干，边个系湿？ 我要话 鸡骨系干啦。 系，我都系咁谂。 点解？ 我唔解释唔到。鸡 咧少啲攞嚟煲汤， 系 跟住嗰啲猪骨嗰啲咧攞嚟煲汤机会多啲，所以湿淋淋嘅机会就大啲啦。 唔好意思啊，你哋嘅街市行情同埋厨房知识要翻翻去学校度学过。 哦，鸡骨 佢话鸡骨系属于湿， 因为 猪骨咧就系干啊，冇解释，我唔明白，我真系唔知道。 哇，喺上海嘅朋友应该会喷血嘅呢个时候。 点解猪骨系湿嘅咧？真系 即系话未实行之前，我 啊猪骨系干系系。 上次我同你分享嗰时咧。大家都啱晒头，企咗喺度望住四个桶，究竟我应该垃圾，究竟点样分，点样摆？因为佢话嘛，如果你分得错，佢要罚你啊嘛。 系啊， 喂，每次罚200呢几系嘢。头 先你讲嗰个 Molly 同乖仔嘅废物，佢有答案噶。 啊，佢而家都有啦。 佢答案就 系上次佢话我都仲喺度谂紧，应该系边一类。 系啊，佢答案就唔知你觉得呢个系咪答案啦？佢话报纸属于可回收垃圾。 哦。 不过， 揩咗 A 嘅， 里边嗰嚿 A 咧，麻烦你将佢分割出嚟。 我都话要分开摆啦。 然后摆入咩咧？ 咩啫？ 摆入边度咧？嗰嚿九 A。 九 A 摆喺 摆入个 嗱，得翻有毒啦，得翻有毒啦，干同埋湿，咁属于边类？ 湿 咩啊？佢有四格噶，点会？ 佢第一格已经分咗啦嘛，可回收啊嘛。佢、 哦、 就话嗰张报纸就摆咗落可回收啦。 再细分， 再仲有三格未分啊嘛，有毒啦，干同湿啦。咁嗰嚿九 A 应该摆喺边格咧？ 我都系话湿， 估唔到系干。我唔明 白，因为佢跟住会 dry， 因为风化， 会变硬。 猫屎干，猫屎干，系咪先？ 咁但系如果 黐线，即系黐线，大佬。 我觉得呢度 我净系我想问，咁牛骨系干定湿咧？都 我 真系计唔到啦，真系。 如果真系有人咧，即系俾人哋拉咗，系啦，被判，法官都话我真系判唔落啊，我都唔识分。 系啊，唔系要咨询法律意见，法律意见话我真系唔知鸡骨同猪骨个分别 系 点定。系 我真，我想话咧， 边人系咪出水多啲啊？ 咩啊？ 鸡骨同猪骨又咪煲汤嘅时候有冇 咩？我咪话我头先我未用煲汤去谂咯。唔 系，但 系 其实我想话咧，佢鸡骨同埋猪骨咧，牛骨都好啦，咁佢都会楞住肉噶嘛。 我谂少少嘅话，佢又唔会咁介意嘅。 佢连 A 都要分开、啊。 你谂下包住报纸嗰个， 包住报纸 点 分？我唔明边个帮你分。 我哋 黐线， 譬如我哋而家我哋去上海旅行，我住酒店啦，就算系 OK。咁我都有即系唔同嘅垃圾会有噶嘛？系咪？我哋即系作为一个游客嘅话，佢哋自己上海人都分到咁拗教啦。 系 咁，我哋点算啊？ 你系尊贵嘅客户，应该 唔使嘅。 应该酒店里面就咁掉酒店垃圾桶里面得啦。佢就会 拉 噶。咁你出街就自己垃圾自己带走，翻酒店， 翻酒店就带翻嚟香港先啦。 呢个圈住嚟嘅， 我真系赞佢哋嘅。即系如果佢哋要做呢个垃圾分类，我哋香港都未做啊，系咪？但系如果咁样做嘅话咧，佢又唔可以开多一格就系其他啊嘛，因为所有人就会抌晒所有嘢去其他噶啦嘛。 好似有格系其咩啊？系咪有格系其他啊？ 冇四格咯， 系 有毒、可回收、干同湿咯，四大分类咯。 总之佢咧跟住喺嗰堆堆里面咧，佢又再细分噶嘛，话 系啊。 但如果你再细分嘅话，你个垃圾桶嘅话，就算你系公众地方嘅垃圾桶，你分开几多格？你点样收 啊？ 其实都系一个问题。 佢而家咧有一个叫做咧用猪嚟做分类嘅方法咧，几得意嘅。佢咧就用佢就用咗嗰个咧Papa Pig 啊 ，Papa Pig 咪嗰只卡通咧，佢就话咧 Papa Pig 食物分垃圾分类法，佢咁样解释嘅。嗱，如果猪可以食嗰啲咧，就叫做湿垃圾。 猪可以食嗰啲叫湿垃圾， 好 难解 释。 猪 食 猪 哨， 猪 系食 猪 哨啫嘛，我真系唔知 猪 食乜喎。 猪都唔食嗰啲叫干垃圾，猪食咗会死嗰啲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翻只猪翻嚟嗰啲叫可回收垃圾。 我谂真系 佢赢啦，佢赢， 我哋可以喺香港帮佢。 谂下， 我哋用桂花田分类法， 桂花田咩都食噶。 记住，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沉默的路口，路灯开了口，差不多是时候和你分开手，怕泪水会流，一直抬着头，故作轻松的我好难过，在分手街头，我没有回头，只是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门口，把爱情犯错，关了心房那扇门。隔开了你和我的以后，我独自享受，时间经过我，你的影子散落。而我抵不动，怕泪水会流，一直抬着头，故作轻松的我好难过，在分手街头，我不敢回头，只是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门口，把爱情反锁，关了心房那扇门，隔开了你和我，在爱情关口，谁可以遨游，自由穿梭那些痛。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对湿度96%， 雷暴 警告去到1点钟，等我哋放工。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谁，12点半咧之后就接你电话。而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讲 等等家居用品， 屋企里边有嘅嘢，哇，范围可以好阔，可以好大。我哋冇讲话厨房、厕所，定系房间，定系个客厅。 全包宴啊， 全包宴系咯。 屋企里面有嘅嘢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登记先啊。 好，呢一样嘢咧，屋企都会见到嘅，但如果你见到嘅话咧，通常都会唔开心嘅。 你咁快玩啊？ 吓 咁快玩？ 三个提示你，我哋自己玩一个。有啲人见到佢会嗌嘅， 系 你见到 昆虫啊？ 唔 specific 啲，指向啲。丑样嘅。 曱甴。 冇错，我要讲嘅系小强。 小强 系啦，嗱，虽然呢个唔系猜猜我是谁啊吓，嗱，小强叫得小强啊嘛。 喂呀，佢啱啱咧扫嗰个画面咧，直有只曱甴嘅样喺度，我啱啱揽到啊！ 哎呀， 你有几惊噶？我想问。 好惊咯。 但其实咧，我见到佢我唔惊，我系。即点样为之惊咧？ 你食 到摸到佢就惊啦。 唔系，因为即佢突然佢衰格啊嘛，佢突然其实 佢唔 call 衰格噶， 佢又冇响 起，有啲心地善良噶。我见过个曱甴扶个阿婆过马路噶。 系啊， 哦，你个朋友你叫佢做曱甴， 唔系佢阿婆里边都有曱甴，曱甴都有阿婆噶，系咯。 曱甴都有阿婆啊，即有阿嫲级系咪？你 识曱甴都有 小强扶住小强过马路， 系咯，小强婆咯， 你肯定阿婆 有啊，见佢有见佢啲竹。都哚哚地嘅應該係啊！ 主要即係如果佢唔係突然其來咧，我遠處見到我唔驚啊！我想追過踩佢添嘅。OK， 咁但係佢突然其來咧，哇！譬如我打開個櫃桶，佢踩喺度喎，咁我下一條我先驚。 咁而家你擰住面嗰只，你驚唔驚？ 擰住面有邊只啊？我都話我試過，我試過有一次啊，真係好恐怖嘅經歷。 我跌咗落你個50肩度喎。 唔係咯， 我都試過有一次 喺裙底 即身體 入，我穿了一條裙，很長的長裙。OK， 咁著長裙啦，咁啊，跟住行翻入屋嘅時候，啊，點解好似好痕咁啦啦下，唔係，即係感覺好痕啦。總之就 係即爬上身 啊，冇再提。 唔 係 啊，只腳我咩事咧？ 咁樣同阿華講咧，就有咗榮榮。 喂 ，Hello， 點解？我反而唔明喎。 點解冇落落先嘅？係啊，榮榮先嘅， 係 咯。 佢亂講，唔好理佢。你繼續， 繼續，繼續。 跟住咧，佢話啊咩事咧？咁我喺度仰下條裙， 就飛只曱甴出嚟。你話你個人幾唔衛生啦、啊！ 你有冇幫人改名㗎？你屋企養嘅喎，係咪啊？ 我喺街，我喺街。 你睇你情何以堪，俾我見到我攞手機影添啊！真係， 我都試過有一次， 廿幾年前啊， 我有一次又係上身嘅，因為另外一種嘅曱甴咧就飛嗰種咧，呢個真嗱呢個我曱甴我係完全唔驚嘅，飛嘅我有啲覺得佢比較難捉。 好啦好啦，十二點半唔好咁仔細啦。 係， 而家我哋講咩啊？講曱甴啊嘛，咁發生咩事？ 係啦，發生咩事咧？就係做咗個研究啊，因為咧成日都話小強 邊個研究佢 佢哋嘅生命力咧，咁你知？系啦，佢生命力好强噶嘛，系咪？ 有几强咧？咁样 就系话杀虫剂，而家咪有阵时大家会喷喺字， 冇用咯， 冇错， 系 越嚟越失效啊！而失效嘅地步咧，就系究竟曱甴入边啊系咩构造嘅咧？ 唔系、啊，系我想话咧，即系我家中咧，即系咩不同味道嗰啲杀虫剂都 不同味道，我以为水果味啦、 啊，我以为系你养开唔同种类嘅曱甴，我都有啲噶，水曱甴又有啊，咁样。 我只系可以话一样嘢，一样可以杀到佢，不过。是不是即时杀到佢，定是真的用嚼嚼咗五秒，跟住咧对正佢喺度嚼五秒咧，跟住咧佢仲可能癫咗咁样挣扎咗，可能五秒， 啊、 即系话头搭尾十秒之后佢先喺度挣扎，跟住咁。 可能你嗰只未系完全睇啊 嘛， 听下佢嗰只 先 啦。 我 听阿祖 讲 嘅 话咧，系重大件事，因为咧就系话咧喺呢个有一个嘅报告叫做科学报告就发表咗啦，佢哋做咗一个测试嘅。就是个报告叫科学报告 做咗个实验嘅话，做科学实验咯。 系啦，佢做咗个测试，佢就话咧就揾咗唔同嘅曱甴，跟住咧就系话研究嘅对象 系啊， 系 啊， 德国嗰只 系啊，德国曱甴出名噶嘛， 啊、 又大只又肥美 噶 嘛， 跟住咧即系发现佢嘅话就喷佢啦， 喷佢。 竟然发现咧佢哋嗰个抗药性啊，一代即系讲紧系同一代嘅曱甴咧，由开头佢哋出世到尾系增强咗6%。 倍嘅， 即 係 話你要噴起碼多六下。 即係以前可能開始咧，即係都唔係話一代一代就繼續有進步啊嚇，喺同一代裡面就開到一噴一秒死咗。 係。 佢已經可以適應到捱到變咗六秒先至會死，即係你會見到咧，究竟所以佢哋而家就好想知道啊，點解曱甴佢哋係可以有呢一個自己入邊啊，會訓練出咗呢一個嘅抗藥性出嚟，就算你用唔同嘅 spray 去噴佢嘅話咧，未必喺將來都仲會真係咁容易就殺死到佢哋咯。 我哋人體都係啦，嗰啲抗生素食得多。系咪？ 咁曱甴点解咧？佢冇食抗生素嘅。 唔系佢等于挨呢个杀虫水咯，可能佢有啲激素啊嗰啲啦。 但系问题系佢挨咗嗰个杀虫水，嗰只已经死咗啦嘛。咁其他佢点样系因为咁样而改变咧？ 可能佢留低咗一种复仇嘅信念。 我都系咁话。 喺佢嘅曱甴 有啲嘅嗰啲叫做音波话俾同你听，哇！呢只咧系 A 类型嗰啲唔知咩杀虫，你哋大家要避住 B 种啊。 系啦， 佢其中一个解说咧系咁样嘅，佢就话咧而。而家嘅人類啊，真係好多時候咧要去有唔同嘅殺蟲劑啊，即係可能咧，當你用唔同嘅殺蟲劑，即係呢個又係噴蚊嘅，嗰、那個噴曱甴嘅，或者你噴曱甴嘅話咧，都有好多種嘅話咧，因為咧就係呢一啲唔同嘅種類嘅殺蟲劑咧，令到小強佢哋啊嗰個抗藥性咧就發展咗出嚟咯，所以你哋有咁多唔同嘢去噴佢咧，唔代表係。就喺嗰一下你杀死咗佢，但系放佢哋嘅后代啊，或者佢哋嘅进化咧，系更加益咗佢。 即系佢已经知道咗相同嘅招数对我哋无效啦。 系 啊，所以咧好多时啲杀虫水咧都会去转咗嗰个 配方， 配方 系。 同埋我哋而家咧开始发现，即系我好耐之前咧已经话啦。定型水啊，噴霧啊，清洁剂咧，我哋家居啲噴清洁剂 其 实 都 几 多 啊，所以睇下佢。边个多啊？究竟？ 有一样咧就系话你啊 mix 埋咁多嘢去喷佢哋嘅话咧，令到佢哋个抗药性就加强。 咁有一样佢应该冇抗药性嘅，就算系啦， 我都觉得系。 代代相传，见到拖鞋马上闪避，如果唔系一个唔该，啪，小强都打得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早上在落马洲拘捕四男一女，怀疑他们涉及一宗找换店劫案。新界北总区重案组总督察殷访伟表示，警方在新田交汇处截停一架私家车，拘捕四名怀疑企图打劫的男子，有人试图用电枪袭击警员。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认为，示威者前晚闯入立法会大楼是下一代在绝望中针对权力的象征，做出的破坏行为亦都是一种集体自毁行为，并非要伤害他人。张超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当时立法会并没有开会，不认为示威者的方法能够达到目标，因此议员曾经阻止。他又认为立法会可以到其他地方开会审议项目。出席同一節目的學聯前副秘書長岑奧輝認為，示威者面對結構性暴力形成絕望情緒，問題從多年前開始累積，包括人大831決定扼殺普選的可能等。有網民質疑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預告在立法會大樓一帶清場的短片是預先錄製，當時他戴上手錶的時間顯示為下午5:05。謝振中凌晨透過警方社交專業發布短片澄清，指出個別在互聯網和社交平台發放的是曾經被修改的圖片。警方凌晨發放的澄清片段指出，謝振中當時戴上的手錶顯示時間為下午10:05，而網上圖片就指手錶顯示時間為下午5:05。謝振中指出，已經修改的圖片誣衊警方是不負責任、混淆視聽，若果想將暴力事件的責任推向警方並意圖轉移視線，是本末倒置，質疑作出失實指控的人居心何在。英國外相侯俊偉表示，英國期望中國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保障香港的基本自由，又警告若果中方違反聲明，剝奪香港的自由，將會有嚴重後果。 侯俊伟访问北爱尔兰，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是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有效期50年，正如中方期望其他国家遵守国际法律义务一样，英方亦期待中方遵守。侯俊伟又说，不希望因为香港的事而制裁中国，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有办法聆听香港人的合法关注。他说自己不支持暴力，但明白香港人为什么愤怒，亦理解香港人担心基本自由会被夺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3点，跌52点，成交金额44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7点，跌5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中烟香港21蚊，升1.14；腾讯控股358.6，跌3.8；中国平安96.55，跌1毫；盈富基金29.55，跌5仙。建设银行6.31，跌8仙；友邦保险86.45，升2.5；小米集团9.71，跌2.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7，日元107.61，瑞士法郎0.985，澳元0.7，加元1.311，新西兰元0.669，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1点，跌182点。港金现价报1325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7.61美元，卖出142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天啊，点啊，帮细路揾暑期班揾成点啊？ 咁啱啊，小新，搞掂啦，你呢？ 冇啊，我都系顺其自然啦。佢哋话想去社区中心，咪由佢咯。 啲细路仔唔可以由佢哋噶，去社区中心咪又系打机。 而家唔同噶啦，社区中心活动好多元化，令到佢哋身心可以健康发展噶。 听落又好似几好、啊。 唔紧要啦，出年再参加咯。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加油！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今日讲家居用品， 系， 哇，唔系啊，屋企见到嘅嘢啊，唔系家居用品， 屋企见到嘅嘢， 屋企见到嘅嘢可以家私嚟噶嘛，唔一定系家居用品啊。 我谂住家私嗰啲咪叫家居用品咯， 但系你家私都叫家居用品， 咁唔算啊。 屋企见到嘅嘢啦，咁 系啦， 系啦， 张床， 即系用品比较细啲嘅，又好似系， 系咩？家居物品咯， 物品啊，好，家居物品啦，就咁啊，系啦，我哋仲要讲嗱，可以系普通家庭。亦都系可以富豪屋企， 富豪屋企，跟住话见到有两个女人咯，咁样。 富豪屋企， 系 啊， 好穷嗰啲都可以有两个女人嘅。 我哋唔讲人啦，唔讲人， 唔讲人啊， 系啊，用品。 好，所以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18723888，猜猜我是谁？而家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 好啦，电话旁边你系边个？阿 K。 Hello， 阿 K。 K。 Hello， 阿琪你好 ，Hello 你好，系你啦， 系 系啊，嗱，三个我哋拣啊，阿田啊，豪仔啦，阿祖啦，你拣边个嘅问题？ 阿祖啊， 你睇我 好啊，佢话佢未谂到啊。 头先佢话 谂咗啦， 唔 使惊，唔使惊。好，阿琪，你系咪家庭主妇嚟噶？ 系。 好，第一个 tips 你要用嘅。即系一定系屋企里面会见到嘅嘢啦，你要用嘅 系 有钱人屋企、冇钱人屋企，边个屋企都会有嘅。喺厕所度出现嘅， 厕所出现嘅 咁大贴士噶， 系咯，唔系咁大个范围。 其实厕所都好大噶，我想讲厕所都有好多嘢噶。 跟住佢就话马桶咯，咁样中咗啦。 唔系马桶啊，俾多贴士你，唔系马桶，你可以问问题啊。 太宽啦，好，你问问题啊。 几多个字噶？ 几多个字？三个字嘅。 三个字嘅， 三个字、啊， 三个字，厕所炒锅咁中咗，我冇得呃人噶。你话厕所，你哋都估到啊？我以为 咁难估，厕所里面有嘅嘢系咪先？ 我又未估到，我承认。 咁沐浴露都系三个字噶， 系啊。但系因为头先佢特别提到就话你系主妇嘛，你会用到 啊。 平时系咪你负责洗厕所嘅咧？咁样 唔系喎。 系啊，绝对 绝对 系，绝对系添喎，仲要系。 咁都系攞厕所擦啦。 系咪好亲切噶？ 好亲切， 好亲切啊！ 喂，有冇咧？即系选用唔同嘅牌子，最终咧揾啱一只，哇！真系散得好干净。 系边只？ 我唔系问你，我净系问下你有冇啊？ 我冇啊！ 妙问妙答，妙问妙答。咁唔争再问埋你啦。洗厕所用咩清洁剂 最 干净啊？ 系啊，仲咪即系唔花咁多时间就可以好干净。 嗰只鸭仔咯， 哦，都系用翻嗰只， 好 啦， 系啦， 我要用梳打粉添，而家都中意自己沟噶嘛。 厕所刷对于我嚟讲，我睇佢外形噶，我觉得佢哋每一个都系嗰个 都一样 嘅，一样噶啦。 系，我都以为 有 分 嘅咩？有啲软毛，有啲硬毛，有啲差啲，有啲 有啲就圆咕碌嘅，有啲咧就好似个牙刷咁嘅。 有啲咩啊？ 有啲好似有个兜咁嘅样噶。 有个兜系外嚟俾你 斜嘅，有啲斜嘅。 咩啊？ 有啲斜嘅， 系啦系啦，即系因应你可能角落头 位 有啲三角位啊，有啲系即系洗厕所里面嗰啲边位嗰啲唔同工具。 好明显，我 系 睇外贸协会嘅主席嚟。 冇错冇错， 外贸 系啊。喂，多谢晒你，估啱咗，好， 拜拜。 啊，厕所刷呢个几好，呢个几好， 系咪啊 ？OK， 跟住又俾佢谂下其他嗰啲咁样。 好啦好啦好啦 ，OK， 我谂鲅鱼刷啦，我鲅鱼刷咪即系厕所刷啦。 系啊。 系啊，咪系咯。下个听众你系边个？ 好啊 ，Hello， 阿姨， 我是谁 ？Hello， 喂， 系你啦，阿姨， 系， 系啊， 好 想拜下， 好嘛， 几好 啊， 几好啊， 你 都 OK 啊嘛， 好啦，你可以拣桂花田或者拣曾志豪， 桂花田啦， 好， 好啦，我呢个呢样嘢咧系两个字， 两个字 ，OK， 咁咧喺富有人家屋企咧多数有出现嘅，咁但系。喺后面有人估咁样嘅，好似 系咯系咯。 咁咧喺普通 B B 嚟嘅， 喺普通屋企咧，有啲人咧就可能会愿意都买佢嘅。咁价钱咧由千几蚊至到几 千蚊 五 位 数 都 有 嘅， 系啦 系 啦。 我估到， 即应该系同电器有关。系啦，我觉得啫。 两个字， 即要插 两个字。 拜拜啊！你 嗨 快啊！ 嗨快， 唔系 嗨快，唔系 唔系。 我讲紧有钱人咧，就多数 都会有 嘅。 我有谂过按摩器啊，按摩椅啊嗰啲，系啦，两个字就唔系啦。哇，你大开心大快 活，有冇多啲 tips 啊？ 咦，你行娇嗲喎你，你可以问问题，你问佢问题啊，爷 系咯，你问佢，譬如摆喺边度啊，嗰啲咁嘅嘢都得噶。 系啊，俾多啲 tips 咧。 都话你问问题 啦，你 问 佢就会答噶啦，即系咩颜色啊？你可以咁样问嘅， 唔系按摩椅又唔系喎，我 系啦， 即系挤喺边度用噶？你问下 你俾多啲士，我见到阿姨有啲乱啊，应该又抱住个女啊，应该可能 系嗱咁样嘅 孙嚟嘅， 个孙嚟 嘅 话 摆厅度用嘅，摆房度用噶， 房 多数摆房嘅， 多数摆房嘅。 多数摆房嘅， 有钱人就会有。 诶，唔系有钱人多数有。 你话一千蚊起标啊，系咪啊？ 千几蚊， 千几蚊起嘅， 两个字。 有啲再平啲，几百蚊都有嘅。 喺房度用， 即唔同形式嘅，系啦。 嗯，同气味有冇关系噶？ 冇气味嘅， 即 系 香薰嗰啲又 加大。 加大， 有钱人咩都加大，冇钱嗰啲就可以加大，可以唔加大。 咁即系咩嚟啊？ 冷气机又唔系喎， 唔系两个字， 空调。 咪两个字咯。 空通常买房啊，系咪啊？俾多啲 tips 啊！ 个厅冇空调， 俾多啲 tips 啊！ 系咯。 即系我哋两个都估唔到，因为嗰件事，我哋都 大部定细部噶。 系嗱，因应你嘅价钱，可大又可少嘅。 可大可少， 咁你几百蚊咪平 平单就可大可少啦。 系啊，你俾多啲钱咪大咯。 净化机 两个字，大又得。 我谂系谂个空气清新机嗰啲又唔系。 净机两个字啦， 空机。 空 气 清新 机，要插电啊，要插电嘅 ，Apple 可以插干电， 插干电嘅灯胆， 冇理由闹钟 唔 系吧？ 电筒。 你搞到咁样，你唔好一阵间出错题，我话俾你知，你真会被 香港地方去到。你唔好一 间 真系出 到停职啊！我 三个字啊，咁样咧。 系咯系咯，两啊。 唔系我阿田个样好有信心，我信佢啊。 哦，我知。 因为呢样嘢我想买，不过我一路都冇。 系、哦、啊，你想买啊？ 想买，即系阿田想。如果你买 喺房，喺房 多数摆房嘅， 多数摆房。 好啦，嗱，我想俾最大一个 tips 你。 好啦， 酒店都有嘅。 酒店都有嘅。 嗱，好大 tips 啦。 诶，系咪香薰啊？ 唔 系 啊， 酒店都冇啊， 同气味嘅嘢冇关系。 酒店都有嘅， 床头灯都三个字噶。 喺 个房里面吓，我冇，我冇喺张床度啊，记住啊。 我知 镜柜。 咁镜柜何解？何解？唔系摆床啊，即系我系摆房啊。 摆房， 我知啊。 装台 神台， 装台 床 梳妆台 系。唔系啊， 间房做啲咩？谂下自己间房咩？ 唔系最紧要酒店都有喎， 千几蚊起 TV 几嗱，有啲真系平好多，几百蚊都有，可能九百几蚊遮起嘅都。 好准确啊，佢真系有格个价嘅，所以 因为真系我都想买过。 喂，呢铺你要搞到答唔到啊！而家 停 住咗五分钟。 系好难啊！俾第一个字啊，真系冇方向。 酒店房， 俾第一个字。 好啦，摆喺边度里面？话俾你听，多数摆衣柜里面啊。讲完， 摆衣柜。 中 遮 衣 柜，好远咯，仲 系。我知 衣柜， 我知 你知咗啦。 如果系咁嘅话。两个字啊嘛，可大可小啊嘛， 系 咪啊？ 我冇错啦，系咪今次？ 同埋佢有啲可以伤死喺地下噶嘛？ 系啊， 哦系咯，都唔一定摆喺房，都系摆喺房嘅， 喺衣柜入边添，系嘛？ 有啲人会咁做啦， 系 咯， 系啊， 唔系佢讲得啱嘅。其实最大嘅 tips 系咩咧？有钱人嘅需要大好多嘅，但系冇钱人咧，你如果你都想用嘅话咧，都得嘅。但系有个替代方法，如果你唔用嘅话咧，你可以揾出边嘅人帮你手，去做同样嘅呢个服务都得嘅。 嗱，再讲埋一个 tips 啊， 歇后语，佢系歇后语嚟嘅， 系咩？ 系啊，系啊，姐，你冇听过歇后语咧？头两个字系失时。 哦，系喎系喎，即系嗰个系歇后语嚟嘅咩？ 歇后语啊。 嗱、哦 okay ，如果你唔需要唔买嗰样嘢咧，你可以去银行帮你嘅。 系啊，好大 tips 啊！终于我都知啦，而家系。系啊， 估唔到 将一啲贵重嘅嘢摆喺入边嘅， 系啊，出埋呢、這 个夹万 ，very good， 真系 系咪先？但我冇错啦啩， 你有好多钱想买夹万嘅， 系咯、啊，好多司机咯， 我就系唔想俾银行俾保险箱好贵啊！你明唔明？ 你啱，你啱，你啱，真系 出得好好、啊， 系恭喜你啊！终于 你 都答啱 咗。 多谢 晒 啊！ 好啦， 拜拜， 拜拜， 拜 拜，拜拜， 拜拜。 喂，听下一个电话之前咧，同大家讲讲先啊吓，雷暴警告啊又延长咗啦吓，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三点钟，大家留意天气情况啊。 系啊，出面都落紧雨啊，喺广播地边吓，大家小心揸车啦。 我仔本来今日有嗰啲课外活动，都冇得玩啊。我但系我好想同佢玩嘅，玩 rugby 啊，砰！ 哦，咁开心啊！ 系啊， 咁真系冇得玩， 应该冇得玩。 阿豪仔，你真系唔好乱咁玩呢啲。如果你俾个小朋友撞到你受伤嘅话，真 系 好尴尬。 我谂住每次都叫桂花田做陪练咯。 咁就 OK 啦。 好，听众朋友，你系边个？阿 May， Hello， Hello， 阿 May 你好， 阿 May， 你好， 你好啊，系啊，你就系开拣我啦，我系曾志豪啊。 好， 好啊， 几好啊，拣 你 啊， 净 系拣曾志豪 就咁样嘅。如都可以用有钱同冇钱嚟分嘅。如果冇钱嘅话咧，你用嗰个物品咧，你只手咧就穿唔过去嘅。但如果你系有钱人咧，通常嗰个物品咧，你只手穿得过去，好神奇。如果有钱人嘅话咧，嗰个物品咧，细路仔行过去咧，你都唔系好惊嘅。但如果系冇钱屋企咧，嗰个物品咧，通常你见到个细路仔行埋去，你就话：喂，小心啲啊，小心啲啊，唔好整亲啊，咁样嘅，系啦。 穿得过去， 穿得过，通常放喺边噶？ 房又得，厅又得，总之有人嘅地方咧，都需要用佢嘅，系啦。 但最大的分别就是如果有钱人呢他那嚿嘢呢隻手穿得过去㗎喎。但冇钱人嗰啲呢就相对啦隻手就真係唔可以穿过去嘅。同埋呢个最紧要就係靚仔。有钱人嗰嚿嘢呢靚仔行埋去呢你相对安心唔使好驚佢㗎。但如果係冇钱人嗰啲呢即係嗰个嘢见到就话喂小心啊小心啊有小朋友行埋去啦哎呀睇住整亲啊咁样㗎。 你唔系讲紧嗰个某指定牌子嘅一啲用品系嘛？ 嗰个你知啊， 系 啊， 唔 系、 那個， 但我而家讲紧话呢样嘢啊嘛，呢个物品啊嘛，系啦，风扇。所谓有钱人，你会买贵少少咧，就买冇扇叶噶嘛，你咪只手可以穿得过去咯。我有乜嘢错？你话俾我听，点解我以为黐线？ 诶，你冇嘢错，冇嘢。 我有咩错先？ 系啊，首先一定冇错嘅系阿 May 啦嘛，阿 May 答啱咗。 阿 May 恭喜晒你。 最好都系桂花田头先嗰句，如果唔系都谂唔到。 系咯。OK， 恭喜晒 May。 恭喜晒 Thank you 啦，听一个咧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啦吓，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啊吓，都几近我哋啊，有交通意外啊，非常之挤塞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啊，驾驶人士咧就记住留意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心仍然没尽心，要飞去很远的小镇。没法知刚把感情成了可足够这四百天黑暗，谁承诺以后谁人来都不会走，一样会等，最后其实你仍然是你，为何别人可 现在就不是零时十五分，现在是十二点五十分，他是大祖儿 Only One， 但我们不是 Only One， 我们是 Only Three， 是、 啊、我们会有三个贴士的。 没错， 是没错。 我们三个啊，继续啊，猜猜我是谁啊，电话接通了， Hello， 你好。 阿莲。 喂。 阿莲，我们很喜欢这个名 字。是啊，我即刻很有那些叫什么 亲切感咯。 亲切感啊。 多谢多谢。 是啊，因为我妈妈都叫阿莲。 是啊，阿莲、你想揀哪个？ 桂花田。 好 啊。 Okay， 有你挑战啦。OK， 我觉得佢玩到十二点啊，一点啊啦。 呢样嘢又亦都系嘅，有钱人多数有，但系冇钱人咧，由于佢可能好中意，所以咧地方选择佢都会选择有嘅。 呢个第一个贴士啦。 系，咁咧第二样咧，第二个贴士咧就系咧都唔平噶， 系 嗰、那个都四位数字嘅，起码都要。第三，佢要插电嘅。 嗯，但系头先你第一个 tips 有啲矛盾，你话有钱人咧特别需要，就算地方钱宅都要，啲有钱人点会地方 钱 宅 咧？我话冇钱，即系话普通家庭 啊。 普通家庭、 啊。我话有钱人咧，多数都会有。 冇钱嘅都想要啊？ 因为感觉上面咧，你见到呢样嘢，哇，咦？ 会点噶？ 啊，咦，即系 好豪嘅、 啊，都会觉得啊，你即系有呢个感觉系啊，你都 有钱嘅。 感觉到几即系好似好巴闭咁啦，即系识啲嘢咁啊，系啊，即系 按摩椅。 唔系。 几多个字嘅？ 几多个字？ 三个字， 应该系两个字嘅。 两个字啊？ 个字。 吓，我唔系，等我睇下佢正式系要几多个字。 有正式嘅名同唔正式嘅名添、 啊、我估到系嗰、那个，可能系两个字或者三个字。 系咪啊？即系我 就分别睇你系咪，你系咪特别提到嗰个种类系嘛？ 系 啊，品种 系 嘛？ 系啊，叻我而家识玩喎。 系要摆喺房嘅， 唔系摆房，多数 通常摆厅 嘅， 仲要入门口就见到 了。炫耀组咁样 啲 f r 入门口就见到噶啦嘛，系咪啊？ 又唔系咯？ 哦，咁我知道你哦，同一个类别嘅嗰样嘢，即系可以打开道门噶嘛？ 系啦， 系啦、 啊， 哎呀，真系。 可以多数系 两个字啦，你可以两个字又得。如果你特别想强调系某一种种类，不过通常都系嗰种种类先要摆喺嗰度噶嘛。 系咯系咯 系咯系咯。 如果唔系就冻喺度噶嘛。 都可以。 即系系啦系啦。 系啊，你明唔明啊？ 三个字啊，我哋叫做佢。 系咯系咯。 即系插遮嗰啲系咪？ 唔系 唔系，特别系要 遮嗰啲，我都想叫遮架，遮嗰啲叫遮架。 遮 架。咁有几唔炫耀啫件事？ 系啦，唔系即系佢真系要同某啲。生活習慣有關嘅，喜好有關嘅。 喜好有關。 如果你有個喜好，啊咦，哇，原來你都咁噶，咁即係都。 通常我可以俾個 tips 佢嘅，啲人咧，如果見到你屋企擁有嗰呢件咁樣嘅用品咧，可能佢話：咦，有啲品味，即係會咁樣講嘅，係啦。 兩個字啊， 會唔會係體育用品嚟㗎？ 唔係， 生活享受有關 嘅，同生活享受有關嘅。阿祖成 日都屋企有嘅，係咪？ 阿祖成日都講㗎， 我擺廚房㗎，係咪？係。OK， 阿祖嗰個擺廚房。 你呢個 tips 對佢冇意思，佢唔知啊嘛。 唔係，佢起碼佢想我 confirm 佢。 係啦，冇錯，係啦，係啦。 好，大家一齊俾 tips。 企住咗喺度喎， 見 到 真係好難。 嗱，通常就係即系晚餐嘅时候咧，你就会攞嚟即系辅助一下咁样嘅，即系嗰个说话通常咁讲啊，系今日三舅父嚟探我哋咁高兴，不如我哋咩啦咁样，跟住佢就会 斩只鸡啦， 然后佢就会喺嗰个物品嗰度咧，就攞嗰样嘢出嚟，然后就三舅父，不过你要揸车，唔好咁多， 小心啊，跟住就要， 喂呀，大贴士啊， 时间关系啊嘛，大佬啊， 红酒。 嗰个方向啦。 仲加嗰个物件叫咩啊？ 我嚟即系 再开酒瓶。 唔系，即系 放 储存佢嘅咧。 系啊，酒柜 系 犀利犀利。 所以有啲人头先我本来同佢话两个字三个字， 有 啲红酒柜， 一定系酒柜，因为就算一个里面可以摆到红同白噶啦，可以。 都系啊，都 系 啊，系啊。 恭喜晒你， 恭喜晒你，多谢晒，拜拜，拜拜。时间关系咧，我谂我哋今日真系 听唔 听 到啊？ 听 唔到 啦，听唔到啦， 唔好意思啊，咁多位嘅听众系啊，所以咧我哋唔怕，个个礼拜三都会有餐餐我 先食，因为我哋有啲特别嘅 有啲资讯同埋有啲即系。事情都要同大家讲嘅，咁今日大家可能都见到娱乐版咧，咁真系又系香港人一个集体回忆嚟嘅。 其实我琴日我谂，我哋即刻转题目嘅，但可以摆咗上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因为我谂呢一位嘅朋友，除咗系我哋都叫做认识佢啦，即系自己喺度认亲认识啦，都叫认识佢啦，亦都真系香港人嘅 集体回忆啊， 冇错冇错， 系啊，咁啊长嫂咧，今日大家睇到新闻都知道啦，咁佢琴日就走咗，享年73岁，咁啊因为因病走咗，咁你今日见到好多报纸一写嘅时候咧，都已经系将当年佢同阿长哥，或者你可以话啊成家人佢哋因为嗰个争产案咧，就再讲多一次出嚟，咁呢个真系对香港人嚟讲咧，真系90年代茶余饭后。曾经不停睇佢哋好似成家人嗰个叫做连续剧咁样咧，喺个新闻度不停喺度播。 我自己咧即系睇翻即系唔同嘅报道嘅时候咧，就真系觉得虽然我哋唔系真正认识阿长嫂啦，但系觉得佢好近噶， 系啦， 即系我哋认识邵尊啦，觉得佢好近，同埋我真系觉得佢系一位传奇嘅女子嚟嘅，即系佢嘅一生啦，同阿长哥嘅认识啦，跟住一个好嘅妈妈啦，发生咗好多唔同嘅事啦，亦都好热心于公益啊，所以是有好多嘅尊重喺入边。 系啊，我哋各自都慰问咗小尊一句。不过咁呢个时候，我哋梗系唔好打扰佢咁多 啦。 佢有好多嘢要处理啦。系啊， 咁都好多。我见到网上面嗰啲即系啲朋友都有留言，都希望佢节哀啦。 系啊， 保重啦。 我觉得唯一可能好较为欣慰咧，就系你见到报纸描述嗰个情况咧，就话佢即系可能长嫂喺之前同几个子女有好多争拗，但系去到最后咧陪伴佢最后一程嘅都系嗰几位子女。即系我谂，其实你将佢变翻一个普通人，你唔好理。佢系嗰啲几多千万富豪咧，佢去到最后咧，即系屋企人可能去到临走啦，总系希望咧大家可以即系就言归于好，其实就真系可以一齐陪伴到最后嘅。 上个礼拜即系早早放假时候，小尊翻嚟啦，咁都有同我哋倾过，咁佢都话即系日日都会去即系探妈妈，咁都忙嘅，咁稍后时间即系咯，佢话都加油啦，我都会为佢祈祷，希望佢冇事啦。 咁我哋希望就以后佢哋呢一家人就起码可以摆。脱咧某一方面嘅缠绕啊，即系唔使好似今日报纸咧，都可能仲会不停喺度睇。 系啊，唔使讲嗰 啲 噶啦。啲 身家咧，唔知会点样分咧？喂，都过咗去啦。九十年代 唔关你打事啦。 系啊，九十年代到而家啦，咁可能大家就会永远都记住，即系佢哋呢一幕嘅。系啊，咁啊，但系呢一只歌咧，最尾都想送俾可能。